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一二间中有大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14点，跌11点，成交金额16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5点，跌41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7蚊，升2.4；永达汽车6.65，跌5.5；中国平安46.4，升7.5；瑞星科技99.45，升5仙；盈富基金25.25，跌5仙；恒生 H 股103.2，升1毫；中移动84.8，跌4.5；中人寿24.55，升2毫；友邦保险55.25，跌6毫；汇丰控股68.15，升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2，英镑10.052，瑞士法郎7.735，澳元5.757，加元5.692，新西兰元5.33，欧元8.4721。每百日元对港元6.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66。日经平均指数报19,847点，跌113点。港金现价报11,390蚊，升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6.35美元，卖出1,22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较早前亚加老街去观塘方向，跟住中电对出上桥位的交通意外清理好，一带是较为车多。另外青衣南桥去青衣方向，跟住桥中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荃湾路桥底。就是青衣南桥去青衣方向，跟住桥中间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接近荃湾路桥底。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本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地下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Barbie 林慧啊，细个嘅时候咧，我每一日都会问我妈妈：你全世界最爱嘅系边个啊？你今日最挂住嘅又系边个啊？到咗而家，我一样系每一日都会问呢几个问题，不过对象咧就有少少唔同啦。B B， 你知唔知边个最挂住你呢？ 妈妈， 喺呢个世界上边个最爱你呢？ 妈妈， 连 B B 都知嘅道理，你冇理由唔知嘅。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强积金预设投资已经推出，特点系随住强积金计划成员嘅年龄增长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收费设上限，仲会分散投资喺环球市场。如果你冇俾个投资指示，受托人会发通知书俾你，等你揀户口里面嘅强积金系咪按预设投资进行投资。如有疑问，请向你嘅受托人查询。 思想自由，偷偷神韵，未偷偷神韵。 我哋系高质素节目嚟噶。 没法解释，怎可睇头条新闻？我要欢啊！ 全部勾晒，等我嚟。 一条打波 啦！大地母亲万岁！ 唔好讲咁多嘢啦，今晚6点无线电视翡翠台，仲有8点半港台电视31添啊！ 睇头条新闻，睇完就庆祝母亲节。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廿年啦，快啊！可 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懂去欣赏。 香港人见证住九七回归，直至到而家，开心嘅、痛心嘅，高高低低喺呢个狮子山下走过，都仍然珍惜呢个屋企。呢首歌有冇一刻令你嘅回忆到大呢？填词向雪华老师，作曲监制有马敬恒，加上冯允谦。 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 主唱李克勤、杨千嬅、周柏豪、陈柏宇、郑欣宜、Edgar、JW、洪卓立、许廷铿、林欣彤。香港我家，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周年的主题歌曲，上榜两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桂花田，我觉得最开心最温馨的事呢，就是在家嗌 BB 的时候，因为呢同一时间有三个人应我，林乐乐应我，荣荣应我，最温馨的就是连阿华都应我。 你试下喺电台嗌，睇有边个应你。 咁叻，你嗌啊！ 嗌咪嗌 ，B B， 啪啪啪！ 喐亲手就停打 ，B B 唔系咁容易嗌嘅。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 早晨，今日所有听众。 早晨啊，咁多位系啦，今日礼拜五啊，系啊，好多人都 怕咗我哋啦，已经 系啊， 好嘈啊，佢话你两个顶唔顺啊， 仲要招呼你哋啊，我不如去玩啦。 系啊，嗱，今日啊系孤男寡女相依为命啊，提早庆祝母亲节啊，因为两母子做节目。 哈！ 你系有妈妈嘅风范噶， 系 系、啊啊、 你都仲有做仔嘅态度， 系梗系冇错啦。 系啊， 今日即系啊，孝顺父母，系啊。嗱，今日礼拜五咧，亦都提提你啦。除咗系呢个母亲节倒数两日之外咧，都系礼拜五大点唱。 系啊，系啊， 咁都应该系把握机会啦。唔买花嘅，买唔切嘅，订唔到台嘅。点歌代心意先咯， 我真系呢个好紧要啊！所以我琴日都漏夜摆咗个 post 喺我哋嘅面书度，母亲节留言点唱。不过其他譬如生日啊、祝福啊、支持加油啊、病病啊嗰啲都可以嘅、啊。 你有冇已经挫挫你啲小朋友？有冇帮妈妈准备啲咩贺卡礼物啊？系冇嘅， 系冇嘅， 因为你阿妈挫你嘅时候，你都系咁答嘅，阿妈我都冇， 梗唔系咯。不过我喺啲细路唔喺我面前，或者啊，总之值得我同我妈两个食饭嘅时候，我就塞咗啲钱俾佢， 塞咗俾边个？ 俾我妈咯。 跟住咧， 俾我妈， 即系当利是咁 啊！系啊，你买嘢啦咁样，跟住话，哎呀，边度使咁多钱去买嘢啊？咁，跟住我就话买嘢啦，你唔买嘢，我又讲衰嘢啦。 你又讲衰嘢？ 我话你唔买嘢， 几时用啊？咁啊？ 睇医生都要啦， 大佬啊，孝顺父母到咁极致， 唔系即系嗱，证明嘅我同阿妈嘅关系咧系非常之好 嘅，系 非常之可以咩都讲得嘅，系咪？唔使有戒心嘅，唔系我认真嘅，因为好多妈妈咧，佢好多时咧，即系就算佢唔系睇医生咧，佢都买啲补品噶嘛， 咁系系系 啊，我下次应该话你买补品都要啦，咁可 你都食紧啦，你将你嗰啲俾佢啦， 嗱， 不过点解咧？我话田咧真系一个妈妈嚟嘅，除咗系佢已经系咧呢个仔女嗰啲身份啊。有晒之外咧，佢真系好热心啊！ 今朝 哇，你自己都哇，你自己都认到咁紧要嘅。 因为我真系觉得我未试过咁样咯，我 都 动心啊！ 哇，你知唔知今佢讲动心，大家唔好谂错咗。 系唔系对邓士豪，亦都 唔系 对其他男 嘅。唔系讲一条街啊，即系佢冇乜可能嘅，应该。佢一翻到嚟啊，佢就话：豪仔，第一单可唔可以帮我小朋友先啦？咁样，我帮边个小朋友啊？ 系啊系啊， 我以为你琴日开加班成功啊！多个小朋友啊！ 我咁快知就好啦， 系 啊，系啊， 做咩咧？原来佢喺街边度咧目睹一个又未去到罪案嘅，不过都算系一个即系比较令佢痛心嘅案件。 痛心啊！ 原来佢发挥一个好市民嘅精神咧。 佢真係做咗好多嘢 嘅。啊， 我哋先请证人一号啊，桂小田。 唔好话证人啦，因为真係睇。 唔系你真係目击证人嚟 嘅。真係睇到嘅。咁即係话说，琴日下昼去啲快餐店度食嘢。咁因为即係因为夜晚。即系点解咁晚先食咧？就是、因为咧，晏昼冇食嘢，咁啊食少少嘢咧，咪再食夜晚。 唔系你生理构造唔使解释噶，你阿证人可唔可以直接讲你嘅时间地点啊？唔使咁详细噶喂。 系啦，咁话说喺快餐店啦，食嘢啦，咁啊见到隔篱台啦，阴公猪啦，唔系唔好咁快阴公猪住，见到咧好多。 阿证人，其实你落口供唔系讲古仔，你唔使咁快铺个高潮出嚟嘅。 好啦，好再嚟。啲学生咧就喺度做功课，咁其实好多噶，因为咧啲台而家越嚟越大咧，哦，原来俾人做功课嘅。 嗰时我去嗰个兜巴星做嘢嘅时候，咪咯，我见到全部喺度温书噶。 但系你兜巴星嗰啲台好细啊嘛，而家嗰度咧改咗好大啊嘛， 变咗补习社 系啦，变咗补习社咁啊，咁啊好正常，咁啊都会唔会秒嘴啊？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大，咁啊后来咧啊开始咁啊做功课好正常啦，咁听食食下嘅时候，点解听到啲咁哽咽嘅说话嘅咧？咁 咩咧？ 你？我真系句句都有嘟唔到啊！嗰句说话， 即系突然间隔篱有人同你示范呢个广东字嘅 系啦， 一字多用，全部都系门字部嘅系列。 但我冇见过 Ben Sir 讲嘅咯，啲、字 唔系 Ben Sir 系噏咗落去， 系噏咗落去啦。你识做啊？咁样、啊， 你识条薯条啊？ 系 啦，因为你喺快餐店做嘅。 你识个汉堡包啊？你唔识个汉堡包，你问我啊嘛？咁样 啊，巨无霸你啊，真系咁样嘅。即系总之全部都变晒嗰啲啊！ 朗朗上口， 你同边个讲啊？ 但系讲紧系一个男士对住个做紧功课嘅妹妹。 嗰、那个功课系小学、中学定系？ 小学， 即系小学。 啊，我仲推断埋佢应该系三年班嘅，系啦。点解咧？因为佢做紧时分秒嗰个工作， 即系认识紧嗰啲时间， 系啦，中 咯， 系啦。 即系一个课程代属于三年班嘅， 系啦，系啦。 啊，呢、這个证人都几细心， 系啦， 推论到。 唔系，因为我听到翻嚟啊，你明唔明啊？佢太大声啦。 但系点解会有一个大人不停扼晒呢啲咁嘅薯条汉堡包俾个僆仔咧？闹得都好劲嘅，如果咁样， 真系莫名其妙。 咁细个食唔到嘅， 唔系食唔落啊！你明唔明啊？ 硬食嘅系。 究竟佢识得点答佢咧？我真系，因为大哥妹妹冇办法啦，佢冇办法去回应啦。 咩神情咧？嗰、那个小朋友听到嘅时候， 我见到佢系一个好挣扎啦， 即系 好苦恼啦，耷低头唔敢喐啦，唔喐多少少都唔敢啦，同埋喺度喊紧嘅同学， 已经喊紧啦。 点喊咧？我想话俾你听，佢不停咁听到啲粗口话语咁去问紧佢，你识？汉堡包啊，你识薯条啊咁样。 我想问咁，其他人其实有冇咩反应嗰啲食客？ 其实咧个几张台都睇到嘅呢个情况噶，但系 都会望噶啦，系 梗系有人望啦。 系咯，你大人同大人咁样闹都惊啦。 系啊，咁根本佢根本都做唔到功课，咁跟住即系长半我跟半个钟头嘅时间，都不停咁受到啲粗口连续喺度骂啦。 问候喺度 系啦，咁问题就系、是、哦，我就心谂点解会咁嘅咧？呢、這个。爸爸啦， 应该照计都系佢嘅 爸爸啦。 就算最保守都系监护人啦。 啊，系啦，系啦，系啦，系仲一个大人啦，系一个男士啦。咁但系隔篱咧，佢有一个叫细佬嘅人咯。 即系两个小朋友嘅， 系 一个俾人闹紧，就可能系大啲嘅， 大嘅三年班 家姐啦， 家姐啦，系 隔篱一个细啲嘅， 系啦，就应该系幼稚园咁样嘅。 咁都系坐喺度啊？ 系啊，坐喺度啊。 咁个咁细应该冇反应嘅。 佢冇反应，咁佢咪逗下爸爸开心咯？应该系，应该我因为我听到话，谢谢爸爸啦。 哦， 对住个细佬讲谢谢爸爸啦，咁 即系嗰边就呃佢食薯条汉堡包， 系啦， 嗰边就谢谢爸爸， 系啦。 哇，大佬呢、這个仲衰过讲粗口喎、 啊。左边同右边啊，你谂下 一啖砂糖、 啊，即系我好感受到个妹妹几咁受到压力啊。 系， 即系话点解佢对细佬咁好，对我又粗即系系咁闹啦。 系 咁当中对面仲有个。 仲有咁多人噶 吓，因为家四口啊，我哋应该提诶，当佢仲有个妈妈嘅，应该就 咁个妈妈做咗咩咧？ 冇出个声， 薯条饮紧茄汁， 都冇，全程应该系望住个仔啦，照顾佢嘛要， 即系目无表情噶， 系冇噶，冇帮口啦，冇加插啦，咁但系去到等到差唔多要走嘅时候，因为佢仲有个家姐。即系呢情况， 点啊？证人其实你有几多个喺度？ 证人要坐咗喺度听住成个过程就系咁样啦，跟住就见到佢话， 即系嗰度总会一家五口啊？ 唔系，因为家姐咧系未放学嘅，应该系仲要接佢嘅，因为咧个妈妈就话你， 我妈妈都出薯条啊？ 你薯条咁耐功课。 要接家姐啦，你唔好再做啦咁样。 哦， 所以我知道应该佢有家姐，个细佬佢系夹住中间嗰个啦，咁就陪住佢做功课啦咁。 哇，其实你都几有做福尔摩斯嘅头脑啊！ 唔系因为 你重组咗案情出嚟咯。 对唔住，因为佢系全程我讲晒俾大家听。 Okay, 即系如果摊开嗰啲家事俾人听啦。 系啊，即系我但系我见到个妹妹咧，佢根本唔会喺咁大嘅压力之下做到功课咯。 系， 但系我好想挺身而出去帮佢，不如我教你啦咁。但系咧，你知呢啲家事就应该唔系应该外人去处理啦。 唔系，到时佢执你食全餐噶啦，你走 系啊，跟住我就即系嗰、那个我琴日个晏昼餐都揦住揦住个心喺度食噶。 我明白，即系你觉得好似帮唔到佢，眼白白见佢俾人闹。 系啊，点解我仲见唔见义勇为嘅？点解我唔得嘅？ 嗰时你自己一个人。 我有一个人啊， 咁啊难啲嘅， 好挣扎啊，其实个心喺度，哎呀，公主啊，点解咁噶？ 但系阿桂花田有度好嘅，佢当即系我觉得佢当下咧系真系都有啲人之常情嘅，佢有恻隐，但系又唔系每一个人可以即系义无反顾咁冲出嚟噶嘛，但系佢又唔系咁啊算数。 因为我担心嗰个妹妹仲受压啊，即系其实喺教导之下都咁火爆咯，咁仲见到有同人帮嘅时候，佢咪仲癫啦，系咪先？ 系啊，所以咧，其实阿田咧，佢又做咗个好好嘅后续跟进嘅，佢唔系话咧，今日攞大气电波讲俾大家听咧，哦，你咪想公审啊？唔系，佢咧讲出嚟，因为你唔知佢边间学校噶嘛，但反而咧，佢头先就做咗样嘢咧，个人嘅跟进。 系啊，因为咧，佢有着校服嘅，咁啊，其实都区内啲学校嚟嘅。 就总之你 咁，我再去揾啦，系啦，咁我尝试一揾啦，咁话搵边度揾啱啦。咁跟住咧，啊學校真係有跟進喎。學校咧，我先打俾去嗰、那個叫做校務處，咁職員真係講翻俾個主任聽。 即係你係打去校務處話，喂，我目睹一單咁嘅事。 咁職員咧，我仲留埋電話啦。咁職員咧就真係第二朝，我琴日晏晝啊嘛。咁第二朝咧，佢 聯絡到個校長。 唔係啊，佢係主任啊，即係嗰啲叫做輔導訓導嗰啲主任啦，係啦。今朝打個電話嚟咧，因為佢真係有做事啊。咁佢就話：我真係幫你望過睇下，琴日著住校服裙啦，跟住。短头即系我唔好。 即系你形容咗个样啦， 好啦。咁跟住话，嗰两班都冇呢啲同学咁、啊。我话唔系，都系你学校。跟住咧，个老师嗰个主任就话，我见校服咧，夏天校服咧，有冇一啲特征咧？吓，讲一啲特征咧咁。我话有啊。佢话啊，对唔住啊，我哋呢间学校冇嘅，而我哋同一个学校嘅名分咗另一个另一个学校咧，佢 就有啦。咁 你真系按情曲折 嘅，系、啊、原来都几曲折， 都啱数，又要保留一下稳重嘅，道气都冇咁啱啦。 咁跟住于是乎，我就啱啱新鲜热辣，因为佢今 朝先打咗俾个校长， 系啦，就打咗俾个主任，我希望佢可以跟进。我其实就系想帮妹妹，希望佢心智咧。好紧要啊！ 啱， 系啊！ 我想问一下咧，你琴日嗰间学校佢态度其实都积极啦，因为你由校务处，但系佢都会转介咗俾辅导主任啦。咁、今朝头先你倾电话对家都系 都系校务处，系啦。咁佢校务处即系话，不如咁啦，我哋俾个主任你同你讲啦。咁我就同主任讲，咁主任都写低晒所有嘢。佢话我希望可以跟进到啦。 我觉得系真系要。赞一赞你，今次比较叻，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好紧要嘅，同埋唔单止系阿田应该咁做啊。过往咧，我哋咪已经讲咗咁多单咧，即系 touch 噶啦。大家例示有啲学童啊、轻生啊，就算你话佢唔系轻生啊，佢唔逃学啊，或者佢翻学校有情绪问题咧，我哋讲咗好多噶嘛。但我哋每次咧嗰个结论可能都系话，好啦，学校守望相助，教育局要俾少啲功课，家长要锡佢多啲。好似咧就觉得其实我哋尽咗责任咧，去到咁就够噶啦。 好表面地教咗咯，即系讲咗出嚟啦。但系实质做唔做到咧，好似又未必做到。 系啦，因为我觉得咧，你呢个案例正好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如果你真系好想帮嗰个小朋友咧，佢就唔系净系佢嘅屋企人啦，学校嘅范围咧系帮到佢。 系啊， 因为咧嗱。如果佢家庭压力来源就系嚟自佢自己屋企啦，咁、你同佢屋企讲佢唔会有用啦。 系啊， 咁如果佢学校唔知喎，因为佢老豆唔会跟住佢翻学噶嘛。 系、啊， 咁佢净系可能带住眼泪做完功课翻学咧，佢又唔讲， 就冇嚟神气啊，无精打采，唔开心啊。 咁、然后你我他咧，其实每一个喺唔同快餐店度食紧嘢嘅市民咧、其实你都可能就系嗰个目击证人，你有机会咧，唔好话防止嗰个悲剧发生，喂，你系咪可以帮到佢？ 系 啊，我只系希望嗰、因为阴公猪佢一路喊住一路做功课咧，佢根本就唔做到啊！但系就不停咁被闹啦，咁仲要被粗言秽语闹啦。 其实啱噶，你喂佢呢个咧，你就咁听咧。 都真系已经系精神虐待一部分啦。 我 你仲要咁样哇？有大家即系仲有个细细佬咁，然后中间就俾人夹住，好惨噶。 我仲系因为即系我听到我都觉得你好似闹紧我。 系噶， 更何况当事人呢咁。 系啊， 系啦，即系唔系话想多事，不过我想帮下个门。 唔系你系真系多事，但系呢个咧系多咗个好事，系啱噶。你唔可以话佢个女啊，点知人哋做过啲咩唔关我事啊？第日如果发生啲咩事，哎呀，教育局啊俾少啲功课人啦，咁咪唔够。 系啊， 系啊，啱噶。所以我觉得 得几多个就得几多个。 系啊，除咗我哋私人俾啲掌声桂花田咧，希望可以有多啲朋友。如果你真系见到咧，唔好怕多事。 系、嗯， 救得一个得一个。 用过晚餐，安心赶功课，常人成习惯，但我未想过，只怕今天日落亦都撑不过。实在你一般已不错，若你太多可否分给我，平常人玩意完全未听过，饱暖的家从来无缘容纳我，抬头问句天，问那一方有落雨，几亿个未了缘，无奈一生那样短，凡人定胜天，就算仙境多么远，今天种下寄望，明日总可以实践。同日子终归会怎过，就看你想给他怎么过，儿童承受了成人犯的错，这个因果人们何曾承认过，仙境多么远，今天种下寄望，明日总可以实践。不管那样远，平地高山也踏遍，不管那样远，来实践。抬头问句天，问那一方有落雨，几亿个未了雨，无奈一生那样短，凡人定胜天，就算仙境多么远，今天种下寄望，明日总可以实现。 系啊，郑伊健嘅儿童乐园啊，呢、這个乐园咧就唔系可以攞钱起出嚟嘅，可能都要靠我哋社会上面咧每个人咧，喂真系出一分力，俾多啲关心。如果唔系咧，好多悲剧咧可能就会喺光天化日之下咧就发生嘅。头先阿田讲呢、這个即系、小朋友嗰个案件咧，令我谂起咧嗰阵时我睇到网上面有个实验啊，咁呢个台湾做嘅，咁咧佢就揾咗一啲志愿人士咧就帮手， 系， 咁咧佢就话啊，你想唔想试下咧？即系啲僆仔俾人闹嘅滋味系点啊？咁样，即系 exactly 就系咁样。咁个实验点做嘅咧？佢真系揾啲志愿人士，开头咧就净系同佢讲话，嗱，可唔可以俾你试下感受下小朋友啲压力咁？佢话好啊。咁好多有大人嚟噶嘛，跟住个个都话冇问题。哎呀，咁大个咩未听过啫？ 咪就系咯，我都俾人闹唔少啦。 系啦，咁咧佢个实验系点做咧？喺条街度，唔系喺礼堂啊，室内喺条街度，台湾众目睽睽喺马路边，咁咧就中间摆张凳，仲要连个架势都系咧，你 系 个圆心嚟嘅吓，摆咗喺张凳度，佢就坐低。然后咧， 即系个大人坐低， 大人坐低，咁、然后咧，佢唔系有十几个人围住佢嘅，佢系每几分钟有一个人行出嚟啫。 系， 突然间咧就有人行出嚟就话：你冇用噶，你冇鬼，我都唔知道你生嚟做乜。 哦，即系嗰个系个妹，话 嗰啲妹嚟嘅，系啦，嗰啲就系一啲即系大家已经夹好嗰啲妹嚟嘅，咁、就对住佢闹咁样。 咁分階段嘅，開頭咧就話你冇用嘅，冇用嘅。咁開頭一路一路講咧，然後就話我都唔知點解你喺呢個世界上出世嘅，你知唔知我見到你，我已經覺得你下次投胎你冇翻嚟揾我，即係有好多啦，背唔到嘅。哇！咁你見到嗰啲人 好狠啊！頭先你嗰句咁樣都 狠 啊， 真係。但係原來咧。嗰、那个主办单位话唔系我哋作出嚟噶，全部都系咧揾过咧以往喺台湾，即系佢哋发生过啲家暴啊，即系啲细路可能做咗好多问题之后咧，全部佢哋话我阿爸阿妈咁话我噶，系啊，有啲直情咧，即系我记唔晒咁多，总之就系话你完全冇用嘅，其实点解你仲要喺呢个世界上生存啊？咁样，咁咧嗰啲大人咧。男嘅都仲好啲，女嘅咧开始坐立不安啦，有啲暗面啦，咁然后事后访问咧，个个都话 有咩感觉？ 原来好难顶啊！ 梗系难顶啦， 系啊！ 喂，你净侮辱紧佢嘅自尊啊！ 系啊，但系佢又唔可以驳，因为咧个规矩你冇得起身闹翻佢噶， 因为你细蚊仔好少唔 你 细 路仔 驳 唔到嘴噶嘛，咁嗰、 啊啊、 个大人咧佢又冇得辩驳，佢话、 啊、 坐喺度，佢话咧真系每一下咧都令佢咧即系 重创啊！ 重创，佢每一个字都记忆紧咧，佢人哋唔识佢噶嘛。其实应该是假的嘛、 啊、 但是一句假的恶言呢 他都知道是刻意的嘛 他都觉得我是不是整个人生被人否定了这样、 嗯、 是啦然后那些大人出来呢就即刻哇大汗淋漓这样啦然后就哇好惨好害怕啊 是即 是好难受的原来 是。 这 些是不是家长来的我想问。 不一定是的他有些是普通后生仔女啦、啊、但他实验就告诉你、 嗯、 你自己受一次啦你讲以为没事喎哇原来当你孤立无援坐在中间， 系 成条街好多人，但系冇人帮你噶。 不停咁俾人闹嘅时候，你嘅心身灵系点嘅咧？究竟 系啊，或者系母亲节前夕，希望大家咧都要做一个即系尽责任嘅家长， 嗯、 真系要俾多啲爱心你嘅小朋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台湾四岁女童小灯泡，去年三月在街头无辜被斩杀二十多刀，身首异处死亡。被告黄景玉朝早在士林地方法院依成年人故意杀害儿童等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黄景玉当庭。听到判决结果目无表情，他可以对判刑提出上诉。犯案时33岁的黄景玉早前在庭上向小灯泡的妈妈下跪道歉，请求原谅。上个月获准保释的前行政长官曾荫权面对重审的一项行政长官收受利益罪，已经排期9月26日审理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进行审前复核。72岁的曾荫权由太太曾爆笑微陪同到法院，弟弟曾荫培亦都到庭旁听。法官在开庭时颁定限制报道内容，除了法官、被告、法院名称、控罪名称和内容、今次审前复核出席律师的名字，以及是否有申请法援之外，其他都不能够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表示，就加强规管人对人促销电话推出咨询文件，三个咨询方案都不是万应灵药，未必能够百分百堵塞漏洞。苏锦梁在本台节目引述有报道指政府不想立法，他强调政府没有既定立场，不排除三个方案多管齐下，或者有其他更好方案。他引述前年的调查数据，表示有三成五受访者在七日内收到六个或以上人对人促销电话，较上次2008年调查时的 8% 是大幅增加，会接听电话了解内容的受访者就较2008年减少。美国七名来自共和及民主两党的参议员向总统特朗普联署，要求恢复美国海军在南海巡航，敦促特朗普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更强硬路线，维护有争议航道加航行自由。有份联署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考克表示，美国自去年十月以来一直没有在南海进行维护自由航行的巡逻。议员敦促行政当局要采取必要措施，定期在南海进行自由航行和飞行，认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以至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繁荣至关重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微风， 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一二间中有大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40点，升15点，成交金额248.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62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0点，跌65点。跟住有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7.6，升3元，永达汽车6.65，跌5.5，中国平安46.55，升9毫，瑞星科技100.8，升4，盈富基金25.3，冇起跌。恒生 H 股103.2，升1毫。中人寿24.65，升3毫。汇丰控股68.05，升1毫。中移动85.15，跌1毫。友邦保险55.35，跌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2，日元113.73，瑞士法郎1.007，澳元0.739，加元1.37，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902。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19,823点，跌138点。港金现价报11,390元，升32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226.41美元，卖出1,22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咧，近住航运线站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就系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跟住航运线站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青衣南桥去青衣方向咧，近住桥中间亦都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较为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青衣南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桥中间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回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青马大桥入口机场、上水新运路粉岭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有冇搞错？礼拜四是 special。施政报告， 每个礼拜请唔同嘅嘉宾讲下我唔识嘅嘢。 其实我哋聋人系真系有好多知情权嘅，咁系需要去满足嘅。Brenda 咧就话啊，有睇字幕咧系会帮到我哋书写同埋阅读嘅能力啦，亦都咧会引起我哋继续睇嘅兴趣。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2，芬仔、魔力、施政有冇搞错？ 蚊子仔会咬人，曱甴仔会吓人，咁烟仔呢？虽然佢唔会食人，不过喷出嚟嗰啲二手烟会杀死身边嘅人，所以为人为己，快啲打戒烟热线1833183揾人帮手，从今日起开始戒烟。 书奖入围名单包括 《低调的呐喊》突破杂志研究1974-1999，作者梁科庆，突破出版社出版； 记忆后书，作者郑正恒，汇智出版； 是荒诞又如何，作者陈冠中，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立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10thbookprize 进行网上投票，有机会获得500元书券。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听日后日系大日子啊！咁唔知呢个大日子令到呢个曾爸爸究竟个心情系点嘅呢？今晚又简直母亲节，会唔会请埋妈妈一齐支持下呢？吓，我哋有请，希望咧听日一切顺利嘅曾志豪。 你讲得啱，真系大日子，好似结婚一样咁紧张。最大件事嘅系，硬系觉得好似嗰条人情数找唔晒咁样，点算呢？两日后酒楼部长嚟要攞埋单碌卡嘅时候，问边度俾钱好呢？好紧张，好紧张。之前有一个话题咧，好多人类啊都好惊噶。咩叫好多人类都好惊呢？咁你唔系人类系咩啊？冇人类，佢有呢一个叫做既是敌人又是朋友嘅电脑啊嘛。当年人脑对电脑，早嗰排大家睇得好多啦，系咪？好多棋王都系输俾电脑嘅。不过你有冇记得咧？有第一代嘅叫做超级电脑，佢叫咩名咧？系歌都有唱过噶，系啊，嗰阵时阿卢巧音有只嘅叫做深蓝，系 Deep Blue， 仲记唔记得啊？哇，呢、這个咧都真系有翻咁长下历史噶啦。呢、這、一个其实系讲紧深蓝咧，系20年前啦，哦，真系咁啱得咁巧，又系20年前吓，1997年嘅时候，嗰阵时咧都仲系叫 IBM 咧，就发明咗呢部深蓝电脑。咁啊，即系曾经咧同呢一个咧国际象棋俄罗斯冠军咧就对决嘅，仲有印象啊？嗬，系啊，当时系赛果系点咧？咁啊，原来深蓝咧就以2-3-1，话好似嚟踢嗰啲欧冠咁样咧，其实系赢咗嘅，就成为第一部咧国际象棋里边咧赢咗人类棋王嘅电脑。哇，当年咧真系吓亲好多人嘅。咁但系咧，今日点解又提翻呢个20年前嘅新闻咧？呢、這个棋王啊，佢走翻出嚟讲嘢啊，這個呢一个卡斯帕罗夫咧，佢就同大家讲，其实大家唔使咁惊啊，俄罗斯唔应该用呢个口音嘅，其实大家系唔使咁惊嗰啲电脑噶。佢话电脑其实都会惊人脑噶，点解咁讲呢？原来啊，佢提醒大家当年啊，佢话咧啊，深蓝咧打赢咗佢之后咧，你知唔知去咗边啊？冇啊，冇去咗边，直接退役啊！咩叫直接退役啊 ？IBM 即第一时间宣布话得啦，深蓝已经完成任务啦，唔玩啦咁样。点解呢？喂，计啦，退咗役就唔使再同你比赛啦。只要唔上擂台，就唔会输俾你啦。即系话咧，其实电脑个方面咧都冇100%嘅信心咧。如果继续同呢个人脑纠缠落去咧，系会继续赢噶。所以咧，第一阿棋王提一提大家，唔使惊，唔使惊，佢都唔系必胜嘅。然后第二，佢就话啦，不如咁啦，人机合作啦。嗱，我觉得呢个概念几新鲜嘅。佢话而家我睇亲啲报纸。大家全部都系话唔得啊！人脑要捍卫我哋人类嘅尊严，我哋一定要打败嗰部电脑先得嘅。嗱，我哋啲报纸全部都系咁写噶嘛，就连咧我哋自己做主持咧嗰阵时攞住份资料睇嘅时候，都觉得哎呀惨啦，俾电脑赢咗啊！咁人脑点咧？咁但系呢个棋王，佢曾经系电脑手下败将嘅棋王咧，佢就话我哋不如合作啦，我哋可以系取长补短嘅。点样取长法呢？嗱，电脑嘅长处我哋全部都知啊，佢记忆力超强啦，佢个容量又大啦。喂，你谂下，而家你攞只手指出嚟啊，嗰度讲紧几激啊？如果你同只手指一齐考 DSE， 你实输俾只手指噶。佢一定全部啲答案掠晒出嚟噶，冇错。同埋佢又有自我学习能力，即系你上堂补习咧，你攞只 USB 出嚟补习咧，佢将你所有名师啲资料咧挤晒落去，可能咧已经系学融会贯通啦。咁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同佢互补长短嘅呢？棋王话俾我哋听，人呢有样嘢叫做直觉，冇错，嗱唔使搞烂机啦，同90度系无关嘅直觉。你行两条路，你硬系喺冇资料嘅情况底下，你都会选择不如行左边嗰条啦。点解啊？直觉。你揀对象嘅时候，喂，明明两个身高体重样貌肥瘦家境都一样噶啦，你揀边个啊？直觉。好多时你都系靠直觉，你接唔接呢一份工，你搭唔搭呢一架巴士，究竟系上迟一班机定系搭早一班火车，全部都唔系资料可以帮到你嘅，嗰啲叫做直觉。棋王话俾你听，喂，有啲嘢咧电脑都系取替唔到嘅，佢系唔可以咧即系计算晒世界上所有嘅嘢。喂，咩叫意外啫？意外就系意料之外，而人脑有一样嘢咧就真系冇办法可以复制。你叫你将你嘅直觉 借俾隔篱嗰个用都借唔到啦。喂，我都好想借啲俾你啊，所以佢同你讲唔使担心，其实我哋有直觉嘅，直觉呢样嘢电脑系不能够取替嘅，而我哋欠缺嘅可能就系电脑嗰一种嘅资料嘅分析。哇，你话如果将佢两个结合俾你啊，咁啊发达啦。咁点样结合呢？佢系未谂到嘅。喂，咁都要话俾你听噶，起码你唔好惊先得噶嘛。佢最后留低咗金句噶，奇王就话好多人会害怕唔知道，因为未来总系充满未知噶嘛。但佢话俾你听，唔知道并唔系停低落嚟嘅理由啊。系啊，所以而家你拎住你部手机，你都唔使怕佢噶，因为我有直觉，你冇啊。风头火势好似今日咁，呢位阿拍档佢见义勇为嗰个情况，我諗你用电脑系计唔到咁嘅答案嘅。最后佢都系凭佢自己嘅直觉同埋咩呢，同埋佢嗰颗嘅善心囉。我哋有请胜过嗰部电脑深蓝啊，唔系，佢系喺深蓝里面嗰条蓝鲸嘅桂花田。 系啊，多谢。我今日都觉得我自己似咗一个天使，希望可以帮到个。 我冇话你系天使，我话你好人咋。 天使都可以肥天使噶。 嗰对翼拍唔到咁大噶。 坐喺度咯。系啦，大人有压力，细蚊仔一样有压力。咁啊，大人识得点释放？哦，细蚊仔咧，啊，有冇人教过细蚊仔点减压啦？唉，我琴日见到嗰个妹妹，可能咧，就冇得释放啦，长期啊受到家庭嘅压力，咁点算？啊，希望咧，即系佢个学校嘅社工可以帮到佢啦，吓，希望妹妹可以咧有一个健康快乐嘅成长。咁啊，至于大人咧，诶，成日话识点诶，识得点样减压，咁成效究竟有冇咧？嗱，最常见。嘅方法咧就最简单嘅就系点样减压咧？出外下散下步，去散下心啦咁。有啲咧就走去 shopping 减压，但系有一个咧日本嘅教授就话啦：，喂，呢两个常见嘅减压方法咧，并不可以帮助你嘅，反而咧有啲唔好嘅效果啊！唔系嘛，散步都唔得咁啊！听下啦，听下佢讲得啱唔啱咯？佢就话散步。好多人咧，当佢唔开心嘅时候咧，就会出外走走，散下步，望下街咁样吓。但系你喺散步嘅时候，你个脑袋系咪可以放空，唔谂之前啲嬲猪嘢呢？你系唔系可以即系吓，唔再谂下个衰佬啊？头先喺度闹我嘢呢？咁你系咪会可以放空去望下花、望下草、望下街咁样呢？佢话如果你做唔到嘅话，咁 sorry 啦，呢个散步系帮唔到你。如果你系一路行一路谂一啲唔开心嘅嘢，反而增加咗你内心嘅不安情绪，咁仲会带埋翻去，可能仲更加加重咗。明明咧，即系当下子咧，可能你冇谂咁多嘢，谂到咁多嬲猪嘅嘢嘅，但系一路行静啊嘛，因为你自己个人啊嘛，就越谂越多嘅时候，谂埋啲以前嘅嘢咧，咁仲更加嬲啦。咁点样帮到你呢？系咪？第二，冲动买嘢系啦 ，shopping， 有啲朋友喺一唔开心嘅时候受压咧，佢就会出去疯狂购物，不停买，系啊，专家都话啦，系你一下子可以减到一时之压，系减到嗰一下啫，但系买完之后，当你收到你月结单嘅时候，或者你攞咗一大堆嘢翻屋企拎佢摆嘅时候，因为咁你都要经过啲时间噶嘛，冇理由嬲到咁耐噶嘛，咁翻到去咁点算呢？嗱。即系因为咁样，佢话咧，呢个疯狂购物咧，只系可以减到一时之压，并不可以咧减到你全程嘅。咁啊，由于嗰个系日本嘅教授啦，咁咧佢就建议大家，当你受到压力嘅时候，最好做咩呢？去食嘢。咁食嘢食啲咩啊？去食咖喱。佢话咧，因为佢日本人啊嘛，咁啊佢咖喱好盛行噶嘛。咁佢话佢食咗咖喱咧，佢可以啦，咖喱里面咧有一种重要香料就系姜黄啊。咁姜黄素呢咁可以呢令到呢个促进呢个血液循环。咁亦都有效呢咁去除呢个活性氧气嘅效果。令到身体平衡嘅时候呢，你个压力自然会减嘅。咁另外呢就有一方面呢喺英国啦，你有另一方面喎，唔係淨係日本嘅。英国呢就话啦，咁如果你真係好大压力嘅时候呢，都不妨可以真係睇下电视，睇下笑戏，或者睇下书。我睇书唔要揀书睇㗎，唔系样书都啱你睇。咁就係揀啲轻轻松松嘅书，譬如一啲笑话漫画等等嘅嘢呢，都可以呢帮助你嗰下呢去释放咗自己嘅。因为你将个视线转移咗另一样嘢嘛。咁但係转移嗰样嘢究竟啱唔啱使呢，係真係要识揀嘅。所以希望你家中里面有一啲好开心嘅笑戏喺度俾你可以随时睇啦。有啲好静嘅音乐可以俾你随时听啦。同埋一啲好开心可以睇到嘅漫画都可以俾你随时可以舒缓压力㗎。 唱得 OK 喎、啊， 佢創意無限，勇氣可嘉。 阿媽，不如你去參加比賽啊！ 唔係淨我啊，全家一齊去報名啦、 啊！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合辦， 一家大細我撐你。 如果你都想參加，敬請留意風騷快活人玩玩星期天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專頁。 歡迎姨媽姑姐、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合府統請。 風騷快活人好聽。 丰收快活人， 今星期五啊，欢迎大家打嚟点唱1872388咧，十一点之后咧，我哋有同事会接听你电话啦。 嗯、 面书你一早挤咗我哋嘅留言区啦，系咪？ 系啊系啊，母亲节大点唱啊，不过其他有生日啊、祝贺啊， 咩都得嘅， 咩、支持加油啊都得嘅。 系啊，嗱，我同你咧，其实都唔系嗰啲特别乖嘅学生嚟噶啦，即系我系中意喺课堂上面瞓下觉啊，倾下偈。你就中意唔喺课堂度瞓下觉同埋倾下偈。 大家揾嘅地方唔同啫， 系咯，揾嘅地方唔同，系啦。 好难得咧，你肯愿意咧同我落入一格啊！ 诶，我不嬲都系咁噶啦，系咪？ 你平时你玩得我多噶嘛？ 我冇逃学啊嘛。咁咧，你有冇印象咧？我谂每一个学生咧喺学校嘅时候咧，都好中意咧同老师去做比较嘅。即系譬如话咧，即系譬如话咧，有阵时如果捉染头发啊， 哦系， 咁可能话。 咁於是你又電頭髮， 啊、 你又電，跟住咧以前最常見咧，譬如話有陣時候有啲人咧中意著波鞋翻學啊，或者佢嗰條黑色嘅西褲咧，其實唔係佢咪有傳統要指定買幾個噶嘛？ 係啊係，有傳統校服褲啦， 傳統校服褲噶嘛。 其實坊間咧好多啲時裝店咧，嗰啲黑色褲或者灰色褲咧。系都型嘅， 型啲嘅， 窄脚啲嘅， 即系唔知即系个窄脚啲又阔啲，点都好啦。咁通常咧，如果俾人嚟捉嘅时候咧，就话：，切阿 Sir， 你条裤咪咁，又唔见你，又点解你得我唔得啊？咁样。 但其实佢唔发觉咧，问呢啲问题好傻猪猪嘅咩？吓，咁阿 Sir 就系阿 Sir， 你系学生就学生噶啦。 系啊，嗱，经常都会咁样话咧，你又唔着校服，你哋又着便服，咁咧每次都激到啲老师，其实都好好生下咁跳，因为咧，喂，咁我点由头同你讲一次啊？因为你同啲僆仔讲咧，基本。上咧系没完没了噶， 系 啊，你同我话，喂，阿 Sir 唔同我阿 Sir 大个咗，点解大个开乱咁着啊？大个唔系应该做榜样嘅咩？应该大个做俾细睇噶嘛？哇，你嗰堂唔使上噶啦， 系， 除非点样咧？ 除非阿 Sir 都真系着校服， 唔系系啦，唔系，除非阿 Sir 都俾你睇到咧，就系话阿 Sir 咧都有佢哋嘅衣着嘅要求，如果犯咗规咧。同你哋一樣，都係會俾人罰嘅。嗱、 啊， 咁條氣就鋸啦。 係噃，我都受監管， 係咪先？ 你嘅監管同我的監管又唔同。 係啦，只不過我哋內容唔同，但係唔代表我哋就冇網管。 係喎、 哦，係咪咁樣鋸好多先？ 真係鋸好多，我即刻咧覺得啊，好啊，你有監管啊 ，OK 抵你嘅。 係啦，嗱，所以咧今日其實呢單新聞咧，我諗好多家長咧好得意嘅，見完之後咧都會覺得，咁其實呢間學校係咪真係好呢？应该就好好喎，不过就严咗啲咁解。 对边个严咗啲先？ 嗱，佢话咧，佢呢度有冇讲系小学定中学咧？睇紧教育电视，应该系小学嘅。 系小学嘅， 应该系小学嘅，应该系啦吓。咁样，佢就话有个家长，佢就话有一日有个阿 Sir 就要翻学，本来咧就应该咧就教紧中文嘅。 啊， 好啦，点知咧阿 Sir 唔见人、啊， 变咗教英文啦、 啊。又唔系教英文、啊，冇入咗嚟一转之后咧，突然间俾校长滴走咗，然后咧突然间转头落嚟，校长就话呢两堂睇教育电视啦。 点解阿 Sir？ 阿 Sir 喺边啊？ 我又翻学噶噃。 阿 Sir 翻咗去换裤。 阿 Sir 翻咗去换裤。 系啦，阿 Sir 头先你好急咩？你一裤都系咩？你而家要快换裤啦。 咁刺激咩？ 系啊，搞乜鬼啦咁样？喂，佢话阿 Sir 出现咗喺学校咯， 跟住冇上堂， 跟住翻到去换裤。嗱，佢唔系迟到， 系 佢唔系缺席， 佢冇请假， 佢唔系请假， 佢到咗噶噃， 佢系到咗，但系要翻去换裤。咁后来咧， 咁得意俾人知道佢会翻去换裤， 唔系因为你解释唔到俾啲学生听咧，点解咧阿 Sir 冇翻学嘅咁样， 系啦，到咗点解唔上堂要睇教育电视？ 系啦，虽然教育电视都好睇嘅， 系啊，我睇个电视播嘅，因为系做嘅， 但系点解冇咗阿 Sir 咧？原来佢话嗰个阿 Sir 嗰日着咗咧。唔合規格嘅衣服咧，翻嚟學校主要就係條褲。佢著咗咩褲咧？ 短褲。 嗱，即係大家可以估下，著咗一條咩褲會令到個校長話：你同我翻去換咗件衫先準翻嚟。 牛仔褲，因為佢哋係好似唔準著牛仔褲嘅。 但我諗唔明點解牛仔褲係唔得咧？ 牛仔褲係真係比較唔得嘅。 係，你係講啱咗。 係真係著牛仔褲啊！ 佢著咗牛仔褲翻學。 我最想話佢著咗只嗰啲皮嗰啲。 即係你以為嗰啲啊，我話咁啊誇啲。 出去玩嗰啲係 啦， 游水嗰啲啊。 係啊，跟住咧就衰咗啦。咁然後咧佢就話咧要佢翻屋企換過件衫先至準俾佢繼續上堂。咁咧嗱。有好多家长就话：喂呀，你咪嘥咗我仔时间咯！ 系我啱啱想讲 objection， 点解阿 Sir 嗰条牛仔裤仲要过嗰两堂嘅学生课堂中文、啊？仲要系 系咁跟住啦，喂，有啲家长就话咯，校规就要遵守噶啦，你啲学生啊个头发如果过长啊，屡劝不改咧，唔好上堂啦，出去企。罚到剪好头发翻嚟为止， 系咁，但系佢呢个系佢个人嘅问题，唔影响其他啊嘛。但系佢一个老师嗰条牛仔裤影响全班进度啊， 都系嘅，有啲 家庭都唔啱啦。 所以呢件事好得意嘅，有啲家长咧就第一时间就从仔女角度出发，会嘥我仔时间 啊， 大佬。 唔系唔好话嘥啊，即系有时都喂两堂嘅中文都好紧要噶嘛。 系啦，咁有啲咧就从一个咧叫原则嘅角度出发，做得好。唔准着牛仔裤就唔准着， 你嫌 一视同仁 系啦， 系啦。你如果咁样纵容佢今次着牛仔裤，佢下次着短裤，然后着滑板裤仲得了嘅？唔准系啱噶啦，要佢受到惩罚。 佢可以嫌，但系佢可唔可以等佢都有呢个叫食晏时间呀、啊？咁食晏时间翻去又得唔得啊？又或者啊，不过唔得噶，佢应该小学嗬。 佢小学， 因为咧学校总会有啲士啤咧嗰啲裤咧喺度留低俾啲细蚊仔，譬如整湿啊、整污糟嗰啲，即系 换尿片咩？而家 小学就嗰条裤唔得嘅，中学有噶都。 哇！我惊而家有 miss 话阿 Sir， 你琴晚咪留低咗条裤喺我度咯、 啊。我有你嘅士啤裤。 哇！大佬真系哇，到时仲大件事啊，真系。 嗰学校点讲啊？有啲 冇啊？佢而家其实咧学校冇特别讲，总之就系话咧，喂，咁校规讲咗唔准着牛仔裤嘅，咁但系跟住就好笑，跟住咧， 何解个老师又走去挑战 咧？ 嗬， 系咯，喂，但系我想话咧， 即系校规 嘅，我想话应该唔系每一间学校系咁噶。我以前读书嗰间中学咧， 你见老师着， 我好记得嗰、那个老师系着牛仔裤噶。因为咧佢好得意，佢中意着牛仔裤啦，然后咧就涉恤衫，好型嘅。你觉得佢好整齐嘅？ 你咁讲咧，我又醒起咧，我小学有个老有啲阿 Sir 咧，又系咧，佢即系有啲肚腩啦，咪即系有啲肚腩，即系 咪即系同你一样啦， 桶型啦。唔系我是以前都细个有啲嘅，佢都桶型咧，但系咧佢系着件白色恤衫，摄喺里面咧，打条黑色皮带咧，就着啲浅色牛仔裤。 你好担心条皮带系负荷唔到啦？ 系啊系啊，喂，你唔好甩啊，千祈。咁但系好似有印象见过佢着牛仔裤嘅。 系啊，我觉得应该未必系每间噶， 系咪唔同年代咧？又 唔知啊。佢访问到有啲学校咧，就话系啊，我哋系唔准噶，男嘅唔准着牛仔裤，女嘅亦都唔准着短裙、短裤，甚至乎咧，佢话我有个国际学校工作嘅朋友咧，佢话华洋有别啊。 哦，即系外国嘅国际学校可以着嘅。 老师系外国人， 系咯， 就热裤都得。佢话如果你系华人嘅话咧，就一定要着即系 整齐 整齐咁样。嗱，我唔知系咪，我未读过国际学校。 嗱，我又唔知。 如果系嘅话，我更加想读。 关你咩事？ 喂，佢老师可以着热裤嘅，原来 你系做校工，你咪可以望下咯。 咁校工有冇衣着规管啊？ 校工净系着黑色咧，费事咁多钟啊嘛。 所以睇下你中意系讲原则，有错就必换，定系讲实际，可唔可以上完堂先呢？ 生 H 股103.3升2毫，中人寿24.5半升2毫，汇科控股68.1半升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92，英镑10.044，瑞士法郎7.734，澳元5.751，加元5.688，新西兰元5.33，欧元8.4718。汇百嘅元对港元6.8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78。日经平均指数报19823点，系跌138点。港金现价报11390蚊，升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6.36美元，卖出122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啊，喺青衣南桥啦，去青衣方向。跟住桥中间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较为车多，就系青衣南桥去青衣方向。跟住桥中间有交通意外，一带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都系车多噶，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系挤塞噶，龙尾就去到马斯道桥底。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青马大桥入口机场、新运路粉岭围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二千靓歌再重聚，感谢妈妈音乐会。 Albert L 欧瑞强。 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 二千靓歌再重聚，感谢妈妈音乐会，5月14日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与妈妈共度一个至温馨的母亲节。 架车送真皮座椅啊，即刻落订咯！间屋好靓啊，即刻落订咯！ 等阵，专业嘅地产代理有责任提提你，签约前先厘清业权。例如睇下物业有冇联名或者未解除嘅按揭，最好将所有订金交俾律师楼托管。买楼都系谨慎啲好，订金交托律师行，楼宇买卖风险降。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降落。 呢度嘅故事分享信息反应超强，快啲分析信号内容。 系，报告司令，呢度就系由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嘅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2017复赛场地，荃湾愉景新城星际大舞台。 嚟紧星期日朝早9点到下昼5点半，所有系错才脱颖而出嘅小朋友就会齐集呢个舞台，分享佢哋嘅精彩故事。呼吁全宇宙嘅大人小朋友，星期日一齐嚟分享故事魔力。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风骚快活人。 11:08又要 call 多次电话先啦。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母亲节点唱。咁其他祝福啊、生日啊等等嘅都可以无人欢迎嘅。 系啦，今日风骚快活人咧，两母子相依为命吓，有桂花田有曾志豪。 系啦，讲开妈妈，妈妈都经常有一啲咧好经典嘅说话，去同细蚊仔讲嘅。 系 唔系讲紧嗰啲嘅？ 犀牛叉烧嗰啲啊？ 唔系嗰啲，我哋正面嘅好冇？嗱，善意的嗱，呢度讲善意的方言系啦。咁咧佢哋咧，即系有一个公司咧，就整理咗。 即系你阿妈系咪细个成日同你讲话你唔肥啊？系咪呢啲啊？ 其实系 嘅。我肥都好多人中意噶。 但系咧，我婆咧，我婆婆咧，好得意嘅，成日话阿佢叫我咩咧？佢话阿宝宝啊，你啊唔好再食咁多嘢啦！你咁肥咧，你就做唔到香港小姐噶啦。 你阿婆真系啊，点样讲佢好咧？唔系，即系佢曾经潜意识系想提名你参加港姐嘅。 咁嗰时嘅人都觉得想做香港小姐。 唔系嗰时香港小姐咁门槛咁松嘅咩？ 唔系啊，我好细个嗰时已经讲嘅，因为我细个真系食个波咁样噶。但系咧，你谂下佢呢句说话， 你嗰阵时 不经不觉讲几廿年啦，我都仲记得。 唔系，我想问下你嗰届系杨宝玲前定后噶？会唔会觉得凡系宝玲都有机会上到去啊？ 咩啊？我细个嗰时系朱玲玲。你出 漏咗 朱咪咪 啊！ 系啦，就系咁啦。咁啊，即系呢句嘢好影响到嘅。咁但系我妈依然会帮佢，边系肥啊？咁样系啦，咁就帮住。 害死你啊！ 系啦，就系咁啊。所以我搞到我今时今日都唔觉得自己好肥、啊 欸。我细个屋企都有同我讲过嘅。佢不停都唔系善意的方言，每逢拜年咧， 系做咩啊？ 啲人咧见到咧，通常就话啊，咦，你小朋友变好大、啊，咁跟住咧，梗系唔开心噶啦嘛。点知咧，佢话好啊，呢啲似成龙啊个鼻。 跟住咧。即刻就嘴爽啦！ 阿爸，其实呢个系赞美嚟嘅咩？真系 可唔可以转个第二个咁样？ 唔系即系嗰阵时成龙依然都好威嘅， 系咯， 而家都好威嘅。 威， 但系其实佢应该知道，其实一个细路系唔想鼻咁大噶嘛，靓我要鹰鼻噶嘛，嗰阵时都细个都识 流华鼻啊嘛， 之分噶嘛。但系佢觉得咁样安慰咗你噶啦。 系啊，咁佢唔知细蚊仔嘅角度嘛。嗱，好嗱，依家我逐个讲啦吓。第一，佢话咧，即系啲妈妈咧，成日都会氹你嘅。嗱，其实咁样嘅，老实讲啊，我唔会嬲你噶。妈妈咧就好中意咧，就系点样咧，好中意话咧，唔关你事嘅，唔关系噶，你快啲讲出嚟，妈妈唔会嬲嘅。你老老实实话俾妈咪听啦。你 吓呢句原来大话嚟噶，原来阿妈会嬲噶。 点解唔会嬲啊？ 搞错啊，讲咗咯。 唔系，嗱，有啲细蚊仔会讲大话咁啊，譬如呃嗱，唔好话讲大话嘅，讲大话会伤害性，去呃佢啦吓。即系譬如冲个凉未冲凉嗰啲吓都好啦，佢就话嗱，你唔紧要嘅，你话俾妈妈听，你老老实实话俾我听，我唔会嬲你嘅。 我话呢句系咪大话嚟噶？ 系啊，大话啦，即系 即系妈妈讲完就会嬲佢噶。 会嬲噶，点解唔嬲啊？ 搞错啊！而家我同我仔讲啲系真噶。 咁而家年代唔同啦，佢讲紧经典啊嘛，即系话过往啊。 我冇听过呢句喎， 你阿妈 我妈从来冇同我讲过话，你讲俾我听啦，我唔会嬲。可能 一夜 fit 你啦嘛？ 唔系又唔系 fit 嘅，但系佢直接讲话你讲啊，你讲出嚟嘅。 咁 佢好似我真系冇听过后续咧，即系话我唔会怪你咁样嗰啲啦。 咁结果咧？ 结果咪讲咯，好似冇乜冇乜嘢。 讲完之后冇罚啦，譬如你做一夜。 又好少嘅。 哦，咁好啦，你咁乖啦。 你有冇听过呢句先？ 我有，我成日都。 你自己讲俾你啲女听啊！ 乖啊，咁样即系当当然咧。 我想问你跟住点做先？ 咁当然之后， 佢讲完俾你听就妈妈，我真系打烂咗你个香水樽啊！ 系啊， 跟住点啊？ 我跟住 你就 fit 佢啊？ 我冇 fit 佢嘅，我嬲佢咯，我就话。头先问你又话，因为佢之前讲大话，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唔讲呢个大话咧，即系 妈妈你又话发脾气嘅， 或者你唔呃我咧，我都仲可以。 咁你点样可以解释翻俾佢听？你点解会发咗脾气咧？ 其实冇解释嘅。 妈妈你又话唔嬲嘅，妈妈而家呢啲唔系叫嬲。 我发脾气啫， 发脾气啫， 唔系真系啊！佢话好多时啲家长都会咁嘅，嗱，记住。都系奉劝嗰句啊！ 得啲狼来了嚟嘅呢句。 讲完之后，你就会闹佢嘅时候咧，你会发火咧，佢下次就唔同你讲嘢。 咁咪系咯，你狼来了唔得噶。 好啦，第二个就系话啦，新年啲利是钱，嗱，我唔知道你个仔而家懂性啲，识得咩叫利是钱嚟啊？ 梗系未识，你会咁快啫？ 利是俾妈妈啦，妈妈会帮你管理噶啦。第时长大之后咧，我就会俾晒啲钱你噶啦，咁样。但系咧，我而家到发现吓，我玩星期啲小主持咧，佢都话。系咯，诶，讲紧小学高小咧，譬如做到中一都系噶嘛。系啊，我啲利是到而家都唔知去咗边噶，妈咪话帮我 keep 住，咁但系都系冇 keep 到，唔知去咗边咯咁。 我未使咗，算系咁啦。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跟住就 可能大个层楼还翻俾佢咧， 个老豆俾咯。 系咯， 老豆话啊， 我已经写咗你个名啦，系咪好开心咧？ 系啦，好，第三个就话啦，你仲细，等你大个啲咧就可以做噶啦。咁你细个时候咧，总要听到阿妈话你细啊，咩都唔可以做啊，大个先可以做啊。但系一转个头咧，就会话啦，你大个仔噶啦，点解你仲好似细个仔咁样啊？ 呢几句都经常出现嘅，系我哋系会好中意有双重标准嘅。 系啦，双重标准，我都试过俾细路质问我阿妈，你头先之前都话我细个乜都唔准做，啊，点解而家又话我大个仔要识做呢啲啊？咁 唔系你， 佢真系会问翻我，咁几时要啱做，几时唔啱做啊？ 你有冇发觉我哋出嚟做嘢咧？我哋其实自己都会灵活运用嘅，即系譬如话咧，你好想揸 fit 嘅时候咧，你就话老细，你今日唔信我啊？啊，你应该俾个话事权我啊，你个 project 我跟啦。到出咗事嘅时候，喂老细，我打份工嘅啫， 咪就系咯，乜唔系你？ 呢啲你个你咩啊？我眼识喎，真系，我哋好明白个游戏点玩嘅。 系啊，即系其实呢套嘢咧，不但净系喺阿爸阿妈度，啊出嚟做嘢都会咁样。 搬龙门系咁噶啦， 系 周围走噶啦，系咪先？ 咁好啦，所以你跟住大长大，你咪识用咯。嗱，跟住仲有一个就系话啦，时间性，我唔知你阿妈叫你起身嘅时咧，话阿仔八点半啦，已经迟晒到啊，会唔会咁样叫你起身噶？ 我通常都九点噶啦。 唔系啊，我意思系话，即系譬如通常咧，佢会预早啲时间啊。就算我妈都系噶， 即系点啊？佢特登报大数啊。 系啦系啦，譬如你仲喺度瞓紧觉嘅，你要可能要八点钟起身，跟住佢就话，即系可能嗰时未到八点半。 有啊有啊，我记得有试过噶。 未到八点半咧，可能话喂八点半你仲未起身咁，其实当你弹醒嗰时候，可能七点九噶咋。 系有试过。 啲阿妈咧好多时嗱都话啦，善意的方言，佢话咧好多时啲阿妈咧都系报大数， 系 报。即系用多咗钱啊，啲时间又长咗啊！佢话咧，经常都会吓你啲细蚊仔，等你咧，预留多啲时间俾你，等你可以多啲准备。因为如果你讲准时咧，佢话瞓一阵啦，佢又唔想再烦你噶。 不过我记得咧，嗰阵时咧，我仲系同屋企人住嘅时候咧，我记得吓，每次咧我都同佢讲话，你听朝叫我起身，就算我大咗少少都系咁噶嘛。跟住咧，点知佢每次真系叫我起身嘅时候咧，我发脾气啦，即系瞓到好冧噶嘛，发脾气闹佢啦，㧬佢啦，撞佢啦，跟住每次醒嘅时候咧，我见到老豆好无奈，又你叫我嗌你嘅。咁我唯有用翻呢句得唔得？我呢啲都系善意的方言啦。我其实叫你嗌我起身，唔系真系谂住咁样嗌。我每次都系发脾气闹佢嘅 咁啊。咁系咯，你又叫人叫阿爸阿妈嗌你起身，用人做人肉闹钟，但系你做咩要发脾气 啊？系啊，咪脾气系咁噶啦。 咪就系咁啊，所以佢话咧，永远啲阿妈咧都会提早半个钟噶。所以当阿妈报时嘅时候，你都知道佢系预留到好多时间俾你噶。 激情烟花般散开，你淡然望我，却超出成立意外。当初多少错爱，就快再但求被爱，但你我以生命来盛载，往日曾等待着谁？就像你也要争取，谁料美丽人生所需要的心，就在你手里。天宠幸我，如神迹创造你，在你名下，未 在你名下，佢系关心妍啊！ 丰收快活人， 呢两日咧，真系有一单咧离奇曲折嘅案件，今日所有报章都系头版噶啦、 嗯， 就真系咧避无可避地令你觉得究竟发生咩事咧？嗱，我唔知系琴日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就系讲紧嗰单咧，本来即系嗰个叫做系奸劫案，咁啊好快个疑凶就落网咯。琴日头版就系佢落网啦， 系啊系啊。 今日嘅头版其实都唔使去到今日啦，其实琴日咧即系中午时分晏昼咗近咧已经话。变咗系佢离奇自杀、 啊， 然后仲要系死埋添咁样，咁、啊、所以今日个头版咧已经变咗系咧，佢系喺拘留室里边咧，即系话怀疑上吊死咗咁、啊、样。好啦，咁究竟呢几个咁嘅曲折嘅即系案情咧，有啲咩讨论喺成个城市度爆炸咗咧？琴日我唔知你面书有冇俾呢啲所谓福尔摩斯类嘅。案件喺度有冇洗版啊？ 我可能我琴日冇乜点睇晒我嘅面书，不过自己都有谂啊，即系好似都未得嚟去了解个剧情啊，即系唔系剧情个事情， 系案情， 即系话哦，点解会咁样咧？点解会咁样咧？哦，拉咗啦，咁好啊，咁快啊， 系啦， 即系好似都未得消化呢件事咧，跟住转个头话哦。咁佢就走咗啦。 我见到琴日咧好多人咧，即系都系直觉嘅第一个反应就系话。电脑 LAN 线、 嗯， 其实可以即系大家例示啊，可以做到呢一种咁嘅轻生嘅动作咩咁 样？系啊，我都有谂过呢样嘢，因为咧、第一我哋自己唔知啊吓，即系嗰个程序，因为佢入佢拘留室啊嘛， 要搜身噶嘛， 点解佢会有？因为佢话佢上吊，即系我第一时间话佢过咗身咧，就话点佢点死啊？即系问翻啲同事，跟住佢话诶，话我听新闻就话用嗰啲 上吊啊嘛，系啊， 电脑线啦咁。 系 咁，第一点解会有电脑线咯？ 系咯。 第二里面应该系乜都冇噶嘛，应该有张凳俾你坐就算啦咁。咁同埋佢点样悬吊喺上面嗰个天花？ 因为原来据讲里边又系冇横梁噶嘛。 系啦，即系嗱，即系我就话应该又冇啦吓，因为即系我哋冇去过，但系应该又知道喺个清水房系即得可能得个闸啊， 因为有啲唔系我哋估啊，因为有啲立法会议员啊，佢哋都话咧吓，咁拘留室冇横梁噶， 系咯， 点解要咁样噶？ 系咯，咁系咪会某一个警署嘅又唔同咧？咁又唔知，咁但系嗰条线又点嚟咧？咁 系啦， 即系呢个咧系好多我自己都喺度谂啊，点解会咁？ 系啊，咁所以咧，第一咧，你就见到好多网民咧，佢哋纷纷自己就变咗伽利略咁样咧，有啲就话：喂，我真系想睇下条靓线咧，有冇咁粗啊？咁然后今日有报纸咧，都即系有跟进咧，就问嗰啲即系有啲嘅力学嗰啲专家咧，即系其实我觉得都有啲即系啼笑皆非啊！就喺度话：哦，其实一般咧，嗰条靓线咧就唔知粗五六毫米啊，或者五六厘米，有啲都有啲粗幼咧。 系啦，咁但系个承托力咧，咁 有啲又话：如果真系要计嘅话咧，又话可能个承托力又真系会 就 会得啊， 系啦，咁但 系有边个我唔知啊，系咪咁容易你会即系见到嗰条线？ 系啊，扑朔迷离啊，学你话斋，即系嗰条线啦，同埋你应该都唔细条噶， 系咯，佢喺边度 见 到 嘅咧？你要绑，即系都要绑噶嘛，你即系都要有翻个长度，咁。喺个身上面，其实咁大抽嘢，系咪都应该望到 咧？好啦，咁然后咧，即系喺网民嘅猜度里边咧，又有一种角度，又唔知大家觉得就咁听合唔合理咧？嗰个猜度就系佢话，其实咧，你觉得一个女有案底嘅人啊，即系因为而家个怀疑个疑凶咧，有好多即系犯案嘅背景咁样咧，咁啊有啲人又会提出一个疑点，就话其实一个咧犯案累累嘅人咧。即系会唔会即系会畏罪咧咁样？ 嗯、 即系佢呢个讲法背后就好似系话咧，哎呀都唔系第一次噶啦，我又唔信佢会无端端即系有一种畏罪嘅意识喺度。嗱咁当然啦，其实又冇人话即系以往犯得罪多，今次再犯罪咧，唔代表佢唔会有情绪变化嘅，系啦。不过咧又证明大家就即系觉得。好唔信啊！ 嗯， 即系好似觉得哇，你话如果佢系一个啱啱犯罪嘅人咧，可能就会容易啲有呢种即系谂埋一边啦。 即系过往都有经验啊， 咁如果佢过往都 咁，可能过往经验唔系呢啲咧。 嗱， 即系每次嘅嗰个罪行都唔同噶嘛，可能 系啊。嗱，同埋人嘅心理又好古怪嘅，可能因为佢曾经犯咗咁多次事。嚟到今次，可能佢終於都覺得自己受唔住咧，嗱又唔知喎。係 啦，係啦，真係唔知啊。 你又唔知喎，但係咧，我覺得 因為可能係咪連問話嗰個內容都好似未問到，跟住就咩咯？ 似乎係 咯， 係 咯， 似乎係啦。 即係問話都未問到，就佢已經輕生咗。係 啊，咁然後咧，我見到咧網上面咧有兩大群嘅類別嘅，除咗大家懷疑一輪之外啦，咁都係自己有疑竇嘅啫。係。咁有兩大類係咩咧？有一類嘅網民咧，全部都係話抵死。诶、欸，死有余辜，抵噶啦。 哦，通常都有啦， 系 啊， 我哋仲好啦，唔好坐监添啊。呢啲咧，即系咁衰人咧， 冇嘥我哋纳税人钱啊，咁样。 系啦，咁然后另一批人咧就会话，点能够话佢抵死就算数噶？佢、 嗯、 抵唔抵死由法庭去判嘅。 系真系、哦。 系啦，佢唔应该系咁样咧，即系就离奇死亡。 系啊，嗱、啊，又离唔离奇？ 都算系离奇噶。 咁都系佢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啫。 即系如嗱，你当系真嘅都离奇啊！喂，你咁样 使啱嘅。 然后咧，即系我 成日话罪不至死啊嘛，系咪又系？ 系啊，喂，因为佢个罪，你如果喺文明社会，咁你咪必法庭判佢咯。 佢、已经受到应得嘅惩罚，系咪？判到坐监或者系判几年咁啊嘛。 系咁，但系你会见到就即系其实社会好多人睇法系会唔同咯。有啲就会觉得 有啲好激动嘅， 系啦，即系以结果嚟论断嘅得噶啦。你唔系谂住养佢啊嘛？呢啲死有余辜啦。咁有啲咧就重视个过程多啲嘅，唔得噶，你要审咗先知佢有冇罪噶，你有罪冇罪，法庭判坐监又好，点、样做都好，唔系死咗咁就走咗噶。 啱啊，即系所以咪话咯，即系嗰啲。因为太过快啊，即系呢件事咧发生得太快咧，即系好多人好似啲人又转移咗喺个事件嘅案情里面咧，嗰、那个曲折啦，咁啊，即系都冇理到啊，点解佢要死咧？ 点解佢会死咧？ 即系究竟会研究下有啲咩错漏啊、错失啊、之如此类等等嘅嘢 咯。但系我就咁睇咧，其实喂，你都有啲冇信心嘅，对嗰、那个即系警方嗰个保卫咧，点解咧？喂！嗱，如果佢今次唔系话一个即系所谓自己犯罪嘅疑犯，而系佢系涉及一啲连环罪行咧，譬如有同党嗰啲嘅话咧、喂，咁其实 线索系落喺佢身上嘅。喂，你系咪仲有几个同党落网啊？喺边度走紧？你应该要问佢噶嘛？咁即系话咧，原来有漏洞噶。 喂，仲有、啊、 你系会 佢仲系 死咗咁，你问唔到嘢噶。 佢系未审噶。 系啊。 咁即系话咩啊？一切咩利益归于 利益归于被告 啊嘛。系咯，咁佢都可能未定罪嘅时候，又未必系佢嗱。 系啊。 当然啦，我唔知啊，就算我都系疑犯啫嘛，都系讲紧。 系，而家都系用疑犯嘅。所以就大家都会即系点样担心咧？就话喂，咁嗰个 机 流 室系点嘅咧？ 保安设计如果咁样嘅话，咁以后喂有啲重犯咁点算啊？ 佢仲要话好得意，佢就话由于私隐嘅问题，机流室系冇装 CCTV 嘅。 系啊，呢、這个都 都好莫名其妙 嘅。系啊，都几多网上面啲人都话 咁喺条街度，我哋冇私隐嘅咩？咁点解个个都有 CCTV 嘅咧？ 系啊，同埋犯人嗰个私隐，咁佢又唔系喺度瞓觉，佢机流佢啫。 系啊，佢乜都冇噶嘛，又冇厕所，又冇冲凉噶嘛。咁点解唔照得咧？ 咁而家 唔系照得， 即系点解唔可以影 住？ 系啊，咁同埋你唔系有人巡嘅咩？嗱，所以咧 系啦系啦，我即 好多好多疑点噶， 唔系因为唔系咁多人去入个警署里面嘅机楼室噶嘛， 系啊， 你又唔系即系好去噶嘛啲地方啊嘛， 当然啦， 咁所以就大家好多莫名其妙嘢出现咗。 系啊，咁啊最后咧其实都有人都。即系喺呢个案件里边咧，又有个焦点咧摆得唔系几好嘅，就咧摆翻喺嗰个女仔个受害人身上啊、 嗯。 原来呢几日咧，我都冇睇到咁多啲讨论。 系 点啊？有人开始对呢个女事主起底啊？ 哦， 系啊！我见到嗰个报纸卖咧，佢就话开始有啲网民咧，竟然向嗰、那个即系受害嘅女事主咧就大起底。公开佢个人资料，就当然唔知真定假啦，啲资料即 系 佢哋揾嘅啫嘛。然后就话喂，呢几日听讲仲冇翻学添，然后咧又喺度讨论案情啊。 点解会咁啊？ 又会觉得咁咧？ 真啊，咁就倒翻转歪翻带啊。 系啊，咁其实咧，即系都有好多即系社会人士咧，今日都呼吁佢话喂，大佬唔好咁啦， 我 话你啲伤口撒盐啊。你无端讨论佢，即系你都唔方有好结论噶啦。啲人一系就笑佢、嗯、笑佢嘅，即系可能话哎呀，你点会咁做噶？俾人偷咗就算啦。喂，其实你谂下。你每一句呢啲咧，你都系冤人佢， 都系伤害。喂，受伤嗰个唔系佢，自己啊嘛，即系唔系网民啊嘛。 系啊，喂，冇人谂过你由抢嘢会变咗遭受咁大劫难噶嘛？你而家咁样即系指控翻佢咧， 佢 好唔 公平噶。 佢 真系无辜啊！唔系，同埋咧，即系知道大家都关心呢件事，但系可唔可以即系不下留情咧？真系 系啊！喂，同埋提一提大家，你咁样起底咧，讲咗噶啦，有机会都系犯法，因为佢哋嘅私隐嚟噶嘛。 哦，系咯，系咯。 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呢个案情的确系好峰回路转嘅。 嗯， 所以咧啱嘅，你保持嗰个高度嘅关注，但系你就唔使过分嘅投入， 睛明眼去了解一下呢件事先， 系啦，你就 唔 好过分投入，你可以做记者提问，不过唔好做判官，唔好定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九龙湾间劫案，48岁疑犯喺沈茂坪警署拘留室内，怀疑吊颈自杀身亡事件。消息透露，唔排除有人疏忽嘅可能。调查重点系死者喺在录口供等过程中，系咪冇再被仔细搜身？而死者用作吊颈嘅电脑线，根据推断，好大机会嚟自警署。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陶谨申认为，警方在事件中可能犯了双重失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旭启就表示，应该交由独立机构调查今次事件。上个月获准保释外出的前行政长官曾荫权面对重审的一项行政长官收受利益罪案件，今天在高等法院提讯。法官将案件押后至9月19日再作预审，在9月26日正式开审。旺角骚乱中，5名男子被控3项暴动罪，案件在区域法院开审，所有被告否认控罪。控方在庭上作开案陈词，同埋确认控辩双方都承认的事实，包括多名警员在事发当日拍摄到的影片、网上下载的片段以及网上片段截图等，并呈上有关证物。有关片段已经复制成大约50分钟的光碟，控方要求证人先观看光碟，获法庭接纳。5名被告被控去年2月9日在豉油街近花园街交界，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其中3名被告涉嫌向警员投掷砖头。 政府就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諮詢公眾。商務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認為，騰出指定電話號碼字頭俾促銷電話嘅做法唔可行。佢相信單係人對人促銷電話未必能用盡以一個號碼作字頭嘅電話數目，會浪費餘下嘅號碼。蘇錦良喺本台節目又表示，香港電話號碼嘅數量嘅用量唔少，相信市民唔想因此令電話號碼再增加一個數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一二间中有大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51点，升25点，成交金额36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51点，跌24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8蚊，升3.4；中国平安46.25，升6毫；盈富基金25.3，冇起跌；永达汽车6.65，跌5.5；瑞星科技98.25，跌1.15。恒生 H 股103.4跌，系升3毫；汇丰控股68.15升2毫；中人寿24.5升0.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2，日元113.67，瑞士法郎1.008，澳元0.738，加元1.37，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901，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19,827点，跌133点。港金现价报11,390蚊，升32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226.75美元，卖出1,226.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青衣南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桥中间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咁较早前咧就冇挤塞噶，咁而家又比较挤塞啊，车龙咧排到去青葵公路桥底噶，就系青衣南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桥中间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咧都系排到去青葵公路嘅桥底。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对出啦，快线有道路工程。咁呢一段嘅观塘绕道咧就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噶，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对出啦，快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下角道西行去上环车多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机场、上水新运路粉岭围来回啦，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太阳计划2017当自强。 Hello，我是2015年毕业的太阳使者 Jackie。当年在太阳学堂我就跟着电台 DJ 学说话技巧，最紧要梗系有一大班朋友仔啦，度过了一个又热闹又开心的暑假。 立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参加太阳学堂 DJ 训练班啊！ 截止日期就到啦，唔好等，快啲报名啦！ 信任来自了解。用储值支付工具都一样，要好好保管这些工具和密码，调整电脑或手机的安全设定，按实际需要决定摆几多钱落去。用来买嘢前睇清楚啲条款、收费同埋点处理啲个人资料，查下有冇未经授权嘅交易记录，了解清楚，咁就可以放心用啦。 子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嚟紧5月18日，即系下个星期四，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将会喺湾仔修顿新内场馆举办青年揾工日，不如我哋一齐去咯。 嗰度有咩好睇啊？ 当日啊，除咗有超过900个在职培训职位空缺，无需相关学历同埋工作经验噶，只要你系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位又或者系以下嘅离校青年人就可以参加噶啦。 咁到时可唔可以即场申请同面试噶？ 当然可以啦。当日啊，仲有 Ben Sir 同大家分享下建工说话技巧同履历想拍摄服务添。快啲上展翅青见计划网页，又或者打热线2382-1310了解详情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丰收快活人。 母亲节咧就你成日都话想体会下做阿妈嘅辛苦啦， 系啊，啲男人唔知噶嘛，成日都哎呀，诶咩啊，成日啲点解仔女黐住阿妈啊，又系将来就系陀嗰十个月咯，亲嗰十个月就系咁， 我有时都听到，我有时都见到啊，小朋友咁黐阿妈， 系啦，点解咧咁？ 系啦，咁啊，你 就 系 嗰十个月咯， 系啦，咁究竟嗰个怀胎十月嘅滋味系点样嘅咧？ 嗰十个月相处系好紧要， 系啊，我想话啲阿老婆最中意攞呢句嚟带个老。工噶啦，系啊，你试下陀啊，系啊，仲要陀完之后手粗脚粗啊，即系嗰啲不在话下啦，咁样。 真系啊，你睇到坊间咧好多嗰啲唔同嘅帮助，除咗佢真系嗰个叫做商业产品想赚钱之外咧，嗰啲产品咧真系系帮助啲孕妇咧有出现一啲譬如陀 B B 嘅时候咧出现嘅不适噶，即系譬如腰啊、嗰啲脚啊，譬如佢哋嘅水肿啊会咁样咧，因为压住啊嘛，咁我条腰又挺住咁大个肚咧，好多啲叫做用品啊都。都系帮助嗰啲妈妈嘅， 系咁啊！而家咧，其实就网上面有条片都好鬼多人睇啊！我望下咧，哇， 都唔少啦， 千万十万，我成百万人睇过嗰条片。 老老实实，我见到你阿太助 share 出嚟，咁我咪睇咯。 系啊，佢嗰个名咧就叫做咧做人老妈，系费事讲个字啊，真系好似搞到咩咁啦。做人妈甚艰难， 系 咁咧，佢又揾咗三个男人咧，就其实咧简单啲，就系扮一个。驮住 B B 嘅阿妈 系啦，咁究竟即系嗰个真象真度系，因为佢始终系男人啦， 系 佢冇办法感受到噶嘛，咁点样去 佢咧就要 即系嗰个辛苦法咧？ 因为点解咧？佢就要孭住咧一个即系真系有翻咁嘅重量， 系 符合翻咧佢怀胎可能系七个月啊，几多个月咧？ 即系最 嗰个胶肚啊，系啦，即系等于你去咧海美铺咧买嗰啲鱼标啊咁样咧，佢有个花胶咧，今次你就 系 嗰个人嘅花胶，你就系嗰个鱼肚啦。咁然后呢就要即係孭喺个身上面嘅。咁呢然后呢佢哋三个男人啦就全部孭住嗰嚿胶喺个身度再笠住件外套。 嗱嗰个胶呢讲緊真係重㗎吓，有重量㗎。 好好好。 讲緊好似几 kg, 即係总之模拟返呢嗰个大肥媽媽个 size 嘅。 係啦咁呢就搵咗三个男人呢，三个男仔嚟嘅都后生，我諗20多岁咁样呢，就要佢哋做三个唔同嘅任务。包括第一个任务呢就係话冇工人行唐楼上楼梯买三送一汤。咁然后第二个呢就係话搭地铁，唔知深水埗去到边度，即係总之要佢搭地铁站呢，但係好搞笑，佢真係呢孭住嗰个即係肚呢就喺个身度呢，阿田而家都想批嚟睇下咁样。 係 啦。咁呢哇好远㗎，原来佢哋要即係行嗰啲地方呢。 咁 总之又热啦，总之喺条街度咯， 系 啦，抽住嗰辆抽送啊，驮住个 B 啊咁样， 系啊，咁咧佢中间发生啲咩事咧？譬如咧，佢行楼梯， 系， 佢行上去唐楼嗰度咧，佢话嗰个男人咧，直情佢话，哇，我行每一步咧，我都觉得咧，好似个肚唔知想点咁样啊， 系啊， 好重好热噶， 因为佢嗰两佢嗰个肚咧，佢真系话有成两包米咁重噶， 系 啦，即系有翻个 B B 嘅重量噶， 系啊，因为如果唔系好轻啫嘛， 系啊系啊，咁啊交嗰个牙罩啫，系啦，冇重量唔得嘅， 系啊，咁跟住咧佢就要行啦，冇人帮手，自己拎啲餸咧，佢话攰到咧，佢话佢想睇片睇唔到，因为咧觉得好辛苦，原来耷低头咁样咧，个肚又哚，可能佢挡住咗咁样，系唔掂嘅。咁然后咧，第二个咧就 系 搭地铁，咁咧佢话真系好热啊！佢全程都拎住把小凉扇咧，喺度自己吹住咧。即系你朱一鸣点解成日话啲大肚妈妈咧热啦啦咁样咁啊？搞到自己 两个人喺度，咪即系加埋 B B 有两个啊嘛？个热个体个身体嘅体温咧系真系高几度噶， 好辛苦。跟住佢话哇，喂大佬热到想死咁睇啊！ 佢仲要冇位坐啊！ 咁你又真系好难有人让座俾佢嘅。 佢企喺度， 你见到个男人大肚，其实我都谂紧有冇得让座嘅咧？佢男人大肚， 咁不过人哋一路有机影住佢，知道系影， 知道玩嘢嘅， 系 啊。咁然后佢最尾嘅任务咧，其实咧呢、這个都几阴功嘅，佢要扮 sales 啊， 系， 因为佢 翻工 系 嘛， 系啊，因为喂佢话好多嗰啲在职妈妈咧，其实都系要翻工噶， 系啊。 你估即系喂嗰阵时，我哋呢度同事咧有几个咧都系带住肚咧继续开工，本来唔系前四后六嗰啲噶嘛，而家好多人咧都系叫做前一后七，系咪啊？唔系加埋十嘅， 前一后九， 前一后九系啦，前一后九嘅。佢前一咁，即系话佢拖到最尾嗰一分钟，佢先放假噶嘛。 我嗰时都系啊，因为前四后六咧，前四个礼拜其实唔知道做乜噶，因为其实你系可以好，其实咧，我想话， 因为而家 一个人 点解越嚟越健壮嘅，大家都 一个孕妇可以好自如嘅。 系 我认真嘅，我都我追巴士嘅。 咁你咪即系叫人唔使让座俾你啊？ 其实咧，有啲孕妇需要嘅，咁我嗰时都觉得唔系好需要，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身体能够，即系我够大只啦，承托到嗰个肚个大 B B 啦。咁但系咧，有啲孕妇唔系噶嘛，细细粒，但系个肚又好大噶嘛。咁样所以咧就有啲可以让嘅。咁但系讲紧咧生咗之后咧，就中意想多啲时间照顾个 B B， 所以宁愿之前放少啲假， 系啊， 之后咧放长啲假。 系啊，佢呢个实验最低能咧就系、是、最后要佢三个男人咧瞓喺张产床上面啊。 你唔好话人哋低能啦、啊， 唔系因为佢冇嘢生噶嘛，佢瞓喺度佢体会乜嘢，然后就 我想问佢点样鞭打， 然后咪好核突咯，叫佢坐喺度，咁跟住咧 喺床度 系啦，然后咧就都系要咧即系两只脚撑开咁样咯， 系啊， 咁然后佢就好辛苦， 生 B B 嘅时候， 系啊，佢话你咩都唔使做，就咁坐喺度咧，要你坐八个钟啊，十二个钟啊，因为好多人即系等好耐噶嘛， 系啊系啊， 又唔知开几多度咁样噶嘛， 我俾佢感受到我痛啊， 唔系佢好似话俾佢试，唔知有啲嘢咩吉佢，我头先睇唔清楚，喂咁。咁变态，喂，十级痛系劲过吉手指噶， 当然知道。 你点俾佢试啊？真系死得噶，真系。 点解？哦、 你唔谂住追佢吉手指系嘛？你无验到嘅， 电系会电死佢， 会电死佢噶，真系。 真系无验到嗰个十级痛楚，真系。 同埋我就系想问啫，咁你希望佢做完呢个实验之后，你想个男人有啲咩改变咧？爱细个女人多啲， 系啊，唔系佢真系感受太太嗰个感觉多啲咯，希望。 定系应该就用嗰个安全袋要用多啲。阿强啊，你 系 爱锡我嘅，唔该你用啦，你自己上次都扮过一次噶啦。如果唔觉意咁样嘅，呢十个月啊，好辛苦噶。 生唔生 B B 唔系叫挨嗰十个月嗰个痛苦噶、啊。 唔系啊，即系 你 要 下一代咁。 唔系啊，有啲人系嗰啲意外噶嘛、 啊。 你可能做完呢个实验，你话俾嗰个阿强听咧，喂，你唔好乱嚟啊，大佬，而家唔系你陀啊，我要辛苦噶。 喂，即系身同。感同身受是紧要的，即希望老公都要知道老婆原来你咁辛苦，我真的更爱他。 不过无疑不到呕那些咯。 哎、 其实应该给他吃那些过期臭豆腐的捞皮蛋呢。 呕不出 的。呕啊。 你能明白吗我的爱人。你就是那个让我丢了心的人，你能明白我吗？我就是那个为你迷了心的人，我在期待你拥抱，我在期待你来伴我这一生， 就让你知道，我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我在期待你的一个吻，期待你来爱我这一生。就让天知道，地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你能明白吗，我的爱人？你就是那个让我伤了心的人，你能明白我吗？我就是那个为你痛了心的人。我在期待你拥抱，我在期待你来伴我这一生。就让你知道，我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我在期待你的一个吻，期待你来爱我这一生。就让天知道，地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你知道吗？ 我在期待你拥抱，我在期待你来伴我这一生。就让你知道，我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我在期待这一生，就让天知道，地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我在期待你拥抱，我在期待你来伴我这一生。就让你知道，我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我在期待你的一个吻，期待你来爱我这一生。就让天知道，地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就让天知道，地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对我真的重要。 冇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 桂花甜。 好啦， 好啦，嗱，嚟紧咧就母亲节，星期日就系啦，咁不如就讲下母亲节咧，冇晒音乐嘅。 你耳仔唔好啫嘛。 你摆明头先啱啱推翻， 啱啱将个古筝啊啲打声而家就咁样咯，长期咁样倾啦。 咁又唔使，唔好似闹交咁， 系咪？ 虽然阿妈好中意同个仔闹交嘅吓，嗱，我问下你啦，啊，我呢位拍档，你点样叫你阿妈噶？ 阿妈咯，妈咪咯，我叫佢。 你叫嗱，你头先有两个称呼啦， 系啊， 阿妈定系妈咪咧？ 我同佢讲妈咪咯。 你话妈咪咁， 如果我同你讲，譬如话，我听日同阿妈食饭，我就会叫阿妈咯。 啊，系啦， 我对住佢唔会叫阿妈噶，我妈咪我翻嚟啦咁样。 OK， 啊，即系攞翻你儿时叫嗰个叫吓，啊，我都系咁样叫我阿妈嘅。我以前细个嗌妈咪，跟住咧跟住再大啲就嗌阿妈啦，阿妈阿妈阿妈到而家啦咁。咁你古代人又点叫啊？大家都知噶啦，系啊，娘亲系啦，系啦，就唔系冷亲啦 吓，系啦， 系啦。咁有啲叫阿娘， 系 佢好得意噶，佢分得好清喎，娘一个字， 系 阿娘又一个字噶， 哦， 系啦，娘亲又第三个字， 都系讲法啫。 唔系啊，我就系觉得好奇怪啊，即系譬如阿娘，做乜即系等于娘啦？咁但系佢都会佢会咁划分啦，娘。咁样，跟住娘亲同埋阿娘，仲有一啲叫阿母嘅，母亲嘅母。 哦 ，OK。 嗯，好啦，咁我哋叫妈妈啦，阿妈啦，妈咪咧，咁不 方话咧，佢哋会叫老妈子嘅。原来北方老妈子系呢个北方话。我哥咧， 而家都咁叫啊！而家都大家 叫我妈做老妈子嘅， 系唔出奇噶。 或者叫妈子咯， 系啦，妈子都好多啦。啲电视剧以前嗰啲都有成咁嗌，妈子妈子。 系咪因为电视剧影响咧，所以啲人会叫咗妈子？ 好多人咧叫自己。 北方 话 嚟过呢个， 但系我觉得嚟到香港咧，一嚟我哋都有好多北方人啦。咁系啊，你嚟到香港，我哋即系好多走难落嚟噶嘛，好多噶啦。有啲人叫妈打啦。南北妈打嘛，有啲阿妈打阿妈子啊，系啊，诶阿妈，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咧系叫全名噶，系啊，喂陈小美都系咁样叫噶咋，好搞笑噶， 咁好似唔系几好咯。 但系佢好尊敬噶，佢直情系咧，佢话佢你听到佢打电话翻嚟嘅时候咧，譬如话佢阿妈叫陈小美，佢话喂阿小美啊，系啊，你个女今日想翻嚟食饭， 我咦佢抽嚟第三身， 好得意啊，系啊，我成日都听到有几个同事都系咁样。 而家咧嗰啲咧，即系已经系好严，即系而家2017年啦，好多时咧见到啲细路咧叫佢爸爸妈妈咧，有啲咧做反传统咧叫翻阿爹噶。即系叫爹爹啦， 咁搞笑， 叫爸爸做爹爹。 而家喎， 系啊，嗰啲好细嗰啲啊，两三岁嗰啲啊， 会唔会太做作咧？ 咁有啲咧就不过都好似冇叫阿娘嘅， 冇少啦。 通常叫咪咪咯， 咪咪咪啊， 即系妈咪啊嘛，咁咪咪咪咗佢咯，唔系嗰啲啊。 系咯，虽然妈咪都得， 虽然爸爸想叫妈咪做咪咪， 大不敬咁样。 或者系咪咪咯，系啦，妈咪咁咪叫咪咪咁样重复咗。咁好啦。嗱，头先讲咗我自己点叫阿妈啦，啲古代人点叫阿妈啦，咁对人哋嘅妈妈，你又点称呼啊？ 唔系伯友咯。 系啦，嗱，而家我哋叫伯友啊，古时点叫人哋嘅妈妈咧？ 古时候咪咩夫人咯？ 夫人都有啦。 系咯， 唔系其实唔系噶，你讲朋友叫你朋友个妈点会叫夫人嘅啫？叫令堂，同埋令寿堂啊嘛，有冇听过啊？ 系 啊，系啦，系啦。咁人哋叫自己嘅妈妈又点？ 唔系，但系你令寿堂其实唔系同紧嗰个妈妈讲嘢噶嘛？ 系啊，同紧你朋友咯。 你嘅朋友 讲系讲紧你妈妈系点啊？即系话你令寿堂点啊？咁样系啦。咁人哋叫你自己妈妈又叫咩咧？ 人哋叫我妈妈，咪又叫翻你令堂咯。 唔系、又唔系、 想称呼啫嘛。 系、 你谂下点解有分别啫？我问紧你阿妈，阿桂妈妈点啊？啊，桂花田啊，令寿堂今日身体好嘛？ 定系佢 咁点解由你问我嘅时候话豪仔啊，有另一个称呼咁特意嘅咧？ 佢话另一个佢叫家慈同埋家母。 家慈系自己形容自己噶， 自己对住人哋讲。 系啦，即系我想你问我令寿堂身体好嘛，我就会话咧家母咧身体健康，梗系咁啦。 咁 你就做家母啦， 面向人哋讲自己妈妈系咪啊？好啊。 咦，阿呢位师兄， 咁王公咧？ 真系。 咁王公咧？ 咪王阿王阿妈咯，睇电视成日都咁叫啊嘛。 王公咧，嗰啲公主 啊， 王子系啦。原来咧有压力嘅，不过系唔同朝代嘅嗱。是皇后生的公主王子呢叫怎样叫自己呢、即是叫皇后呢咁、在汉代呢就叫母后。 母后。 是啦。咁飞奔山嗰啲仔女叫皇后叫做咩 飞奔山嘅仔女。 叫皇后。 皇阿妈皇太后。 嗱飞奔嗰啲呢因为冇办法啦由于佢系飞奔啦佢冇乜地位啦佢、生嗰啲仔女呢都会认皇后做的母㗎喎。 是囉。 即话佢自己阿妈唔可以认做阿妈，要认皇后做阿妈。 咁佢都系叫佢阿娘咯。 咁咧，所以咧都系叫佢做母后嘅。 都系叫母后。 系啦。咁、但系咁，如果阿飞奔自己生嗰啲咧，咁应该叫自己做咩啊？ 飞奔自己生嗰啲咪叫 叫自己叫咩咧？冇得咁叫阿娘啊！ 叫咩？ 叫母妃啊！ 我母妃。 母亲嘅母。 母妃啊！有冇妃啊？母妃啊！有冇飞？今日做 show 仲有冇飞？冇飞。 好大压力喎，真就 你冇飞啊嘛？ 冇飞啊，冇飞。 冇飞啊，冇飞系啊。 咩冇飞啊？冇啊！阿二奶生个仔，系咪？ 咩二奶啫？ 飞奔生个仔女。 飞奔。 叫自己系啦。 只不过佢唔系一个正室，系咪先？ 咁飞奔同二奶有咩分别啊？ 名正言顺，见得光。二奶嗰啲匿埋喺二奶村嘅啫， 啱 啊？系咪先？ 嗱。就分清楚个阶级 啦，系啦，你因为谂起卡美拉 咁咧，系啦，阿母妃啦，咁就系咧妃嫔所生嘅仔女，叫自己即系唔可以做阿妈啦，做母妃。 母妃 系啦，咁喺清代嘅王子同公主咧，就叫自己阿妈咧，头先你所讲过啦，就叫额娘啦。咁喺听到额娘咧，就知道咧系嗰个年代嗰个朝代咯，系清代嘅仔皇帝仔女就叫自己阿妈做额娘。嗱，咁以前咧嗰啲古代吓都盛行一夫多妻制嘅， 系 咁所以点解个个女性咧都要做阿大啊？即系点解要做证人咧？ 啊，咁先有地位噶嘛？ 一来有地位啦，二来咧 系咪有孝敬噶？下边啲仔会俾家用个大妈咁样？ 因为就系、是、因为头先同王宫皇室里面一样噶。 佢自己做阿大妈 ，OK， 咁样所以咧，就算佢老公嗰啲妾侍，嗰啲妾侍嗰啲仔女咧，都系叫自己做阿妈嘅， 系 做大妈， 妾侍都叫自己做阿妈，系 妾侍啲仔女、都叫自己做大妈， 所以咪好开心咯， 系啦， 你都想俾人叫你做大妈。跳埋广场舞， 唔系啊！以前嗰啲系好劲噶嘛，攞大妈呢个名，点知而家变咗？ 而家我叫大妈都好劲噶，哇！劲喎大妈，哇！面坚尼都戴埋喺个身度啊！你 而家古时以前嘅大妈系坐正正喺屋企，得正正喺度坐大厅噶嘛，系啦。咁啊，嗱咁啊，其他嗰啲叫嗰啲叫妾侍啦，嗰啲仔女咧就冇办法啦，你都系叫翻大妈。而大妈嗰啲仔女咧叫嗰啲妾侍仔女嘅阿妈叫咩啊？叫啲妾侍。 唔知 咪叫细妈咯， 哦，即系咁样细妈。 譬如咧，佢、有几多房咁样啦，咪好多房我都唔知二三四五七房嘅，咁咪二妈、三妈、四妈咁样。有啲咧就会叫做阿姨，或者叫阿姨娘咁样，即系佢哋名咧就比较冇个妈字喺度啦。因为你已经唔称之做阿妈啊咁样。 哦 即系佢哋会个官阶好重噶嘛， 即系做妈都要讲身份啦，而家 系啦，梗系啦，所以咪点解个个都要坐正啫？咁其他你譬如妾侍所生嘅仔女对正室啊，或者妾侍其他妾侍所生嘅仔女咧，佢嗰啲叫做庶母， 系 啊，有睇过嗰个字啊？ 庶啊，最即系平民啊， 系啦系啦系啦，即都好贬低你嘅， 好贬低系， 因为做大嗰个咩都分得噶嘛，系咪先？分家产又好，嗰个身份都好噶嘛，咁。 庶母又冇嘢分啦， 阿庶母系冇啦，对唔住啦吓。好啦，咁又讲下古代究竟有冇母亲节嘅？ 冇啦，应该西方嘢嚟喎。 吓系啦，西方嘢 系咯， 母亲节咧 系都叫娘亲节啦，应该 由呢个古希腊咧开始嘅。不过咧就佢哋古希腊开始就唔系五月第二个礼拜，系由一月八号。咁但系咧，点解五月第二个礼拜系母亲节咧？我哋系跟咗美国嗰个嘅吓、其他世界各地咧，啲国家咧都唔系五月第二个礼拜嘅。其实古时咧有冇母亲节咧，啲人就冇考究嘅。佢系因为古时咧日日都系母亲节。 系咩？点解啊？日日都要同佢抹地啊、洗脚啊。 你谂下，古时嘅去到今时今日啊。百行以咩为先啊？ 孝 都系孝啦嘛。 万恶以淫为首。 唔系，我唔要讲嗰样，我以孝为先。咁啊，佢话古时人咧都好尊敬父母噶。佢话咧，即系《弟子规》都有教啦。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噶嘛。父母责，须顺承啊。佢话咧，所以 啊，你又读晒出嚟，自己又唔做噶。 唔系，我哋咪唔做嘅，我哋选择做啫。 你读晒出嚟，你其实应该读嘅时候，应该自己好失面红嘅。哎呀，我全部都冇做过喎呢啲嘢。 但我有教仔女喎， 点算啊？ 因为古时人咧，因为咧以父母行先咧，所以咧佢又话古时人其实日日都冇亲节嘅，冇谂过话需唔需要特别俾个日子妈妈噶咁样咯。 哦，所以啱嘅。咁我哋应该咧恢复翻我哋咧中国古代嘅传统。 日日都系母亲节。 唔系啊，系一早五点钟起身劏鸡扫地，帮阿娘啊打埋桶洗脚水。 系，仲要斟杯茶俾个阿妈。 咪就系咯。好啦，希望你可以过翻一个健健康康嘅母亲节啦。 八蚊跌过四，永达汽车6.68跌5.2，汇丰控股68.1升0.5，恒生 H 股103.5升4，中国人寿24.55升2，中芯国际8.43跌6.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793, 英镑 10.045, 瑞士法郎 7.735, 澳元 5.75, 加元 5.691, 新西兰元 5.329, 欧元 8.4721, 每百日元对港元 6.85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8.575, 日经平均指数报 19,826 跌135，港金现货价报 11,402, 比上日收市升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26.51 美元，卖出 1227.28 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青衣南桥啦，咁较早前青衣南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桥中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不过而家青衣南桥咯，去青衣方向咁仲系比较车多，咁但系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对出快线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慢车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龙尾柯达大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青马大桥入口机场，上水新运路粉岭围来回啦，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今个母亲节，阿欧想送俾普天下母亲嘅歌系呢一首。系啦，冇错，就系肥妈嘅《妈妈 I Love You》。你又有几耐冇同你妈咪讲一声 I Love You 咧？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加多一点爱，祝你母亲节快乐。 喂，你早排咪话好难请人嘅，试过请咗人先发觉唔啱用，我知道有个请人嘅好办法噃。 系，讲嚟听下。 我公司参加咗劳工处嘅工作试验计划，佢哋介绍个新人嚟翻工，有30日试工期，期间我同佢冇雇佣关系。试工后，劳工处会俾7,100元津贴佢，我再俾500元。个新人嘅工作经验唔多，但肯学肯做，我咪请佢做长工啦。你有兴趣可以打2152-2090问下。 桂花田校长早晨， 喂，呢位同学自我介绍，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校长啊，我仔得3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系有膀胱嘅，我仲知金鱼冇膀胱系浮唔起嘅。 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嘅节目。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1872-388 1872-388今日咧母亲节点唱咧？欢迎大家可以打上嚟噶吓，又系无人欢迎啊！你有啲咩意见啊？有啲咩心声想讲嘅话咧？今日虽然咧我哋就冇咗嗰啲靓声喺度咧，唱歌都仲系冇问题 嘅。系，我都系读嘅，唔好唱啊吓。 系 ，OK。仲有我想话咧，提下嗰啲男士。喂，你即系作为爸爸嘅你咧，系啦，真系咧。 做咩？ 如果你支持，唔系又冇唔呷醋 啊？男会啊， 男人心胸广阔噶嘛。 系。 咁你系藉住呢个母亲节咧。真系咧，拉埋你两个细路，一个好，两个好，三个好，唔知系几多个啦。就真系咧，买份少少心意咧，送过俾妈妈咧，真系妈妈真系好高兴嘅，咩嬲咧都唔嬲噶，信唔信 ？OK， 好 啦吓， 我都信嘅，系啊，最紧要唔好叫佢找数得噶啦。 边个啊？ 唔好叫阿妈找数， 阿妈就唔会理啦。阿妈唔会向钱看噶，佢看份心意好紧要，你知唔知啊？ 系啊 ，OK， 记住咯，嗬。 好啦，嗱呢度咧有一个 Tony 啊，风骚快活人主持你好，又到咗一个礼拜一次嘅 Happy Friday 啦。 系啊，系啊， 系好多谢你哋喺空气之中带俾我哋无穷嘅欢乐同埋笑声 嘅。系系系，我哋嘅工作嚟嘅。 今日咧想预祝啊，嚟紧呢个星期日咧，我妈妈咧有一个好开心嘅母亲节。佢而家咧90几岁啦，不过咧我都系希望咧佢可以咧活得健健康康啊。母亲节快乐噶！咁另外咧亦都想祝我 Wallace 咧喺呢个学校4年班嘅同学仔，佢哋各位靓妈咪咧都有一个愉快嘅母亲节。冇错，我哋要照顾埋人哋嘅母亲嘅。 系 咁啊，亦要祝啊二 l 咧。 佢哋屋企咧多咗个小公主，咁希望咧佢都可以健康快乐啦。咁啊，桂花田、豪仔同埋阿豪仔呢个老婆仔，都希望咧你哋全部都母亲节快乐。 多谢 豪仔，诶，帮帮手点只歌俾各位妈咪听下。有啊，我哋一阵间会播啦吓。 系啦 ，OK， 好啦，呢度咧个点唱咧，我唔知喺边度，真系唔记得咗边度相遇到我哋听众喺条街度嘅。有一个叫子慧啊，佢话咧佢想点唱俾佢朋友 Sophie 听啦，仲有佢契妈啦、佢婆婆啦、佢妈妈啦，祝咁多位咧都母亲节快乐。咁啊，另外一位咧就系叫做等等啊，另外一位咧就系 Karen 啊 ，Karen 咧就想点唱俾佢妈咪，佢话辛苦晒妈咪啦，叫妈咪啊 ，Karen 系边个咧 ？Karen 咧就系一个咧已经去咗台湾读书嘅妹妹嚟嘅。咁啊，佢话咧点唱俾妈咪听，我辛苦晒妈咪啦，唔使担心啦，佢会好好照顾自己。佢妈咪咧系我哋长期忠实 fans 嚟噶， 多谢啊， 系啊，多谢 Auntie。 好啦，呢度个海威啊，湛海威咧，好型喎呢个名啊，姓湛嘅佢吓。各位支持你好，先祝阿贵妈妈，同埋贵妈妈嘅妈妈都母亲节快乐。 妈妈，系啊，多谢。 咁啊咧，祝我咧喺天家嘅母亲咧，亦都母亲节快乐噶、多谢你啊，黄老太咧，你其实好辛苦照顾咗我好耐噶啦，我爱你。咁咧又祝我奶奶、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咁咧下个礼拜一咧系我嗰个傻瓜老公嘅生日，祝佢咧就生日快乐。多谢你啊，老公，呢几年咧都好就我，例牌啊呢个字真系好就我呢、這个系真系。我而家开始发觉咧，其实啲人拣男人系咪得一个要求嘅咧？ 咩啊？ 就系、是、就我咯。 哦，就我 系啊，即系要迁就啊，即系咧。以前成日讲嗰啲咩？我要佢爱我啦，我又要佢高大靓仔啦。 我有个 nickname 嘅，就系就我。 系啊，我发现其实去到最后咧，唔使讲咁多，其实就系要个就字啫嘛。 仲有包容。 系啦，包容咪同个就字一样咯。 系 啊，所以你其实得一个择偶条件嘅就所有女人得一个择偶条件就 系 就 我。 系啦，系啦，你就我就得噶啦。 迁就我啦，如果再多多啲嘅话吓。 系啦，你要就我爱我。咁啊，不过老公我都知你呢排咧生意有啲困难，希望咧你生意好翻啲。咁咧同埋我同你之间好快会出现第三者。 哦、OK， 恭喜晒你啊！ 咪就系 我哋啲唔会，我哋要谂多一格嘅，我哋退后多一步啊！ 嗱、 OK ， 我唔知道你够唔够三个月，我哋都用呢个代号顶住先。 哎，好好啦， 哎，第三者，啊，第一好甜甜蜜蜜嘅少少第三者嚟嘅，佢点都好。我永远都咁支持你嘅，老公，我爱你。 唉，真系好啦，我成日觉得咧，佢哋好好嘅，即系可能咧，当佢写嘅时候咧，就可能冇，我唔知佢有冇情感咁打落去咧。但系咧，又去到我哋口中， 点解你会质疑人哋系冇情感打落去嘅咧？ 即系可能打字咧系好好冷噶嘛呢件事。咁啊，即系透过我哋去帮佢演绎咧，好窝心咗好多啊！真 系。你讲开呢个咧，我好似唔知澳门定边度啊？佢哋咧原来试过搞一个小小嘅展览，系做啲咩嘅咧？代写家书展览。 代写家书展嗰啲咧， 即系佢系一个 咁啊，即系将人哋同你讲完写完之后摆出嚟， 佢系咁样嘅。我记得咧，因为你谂下代写家书咧，应该都系讲紧嗰啲马姐嗰个年代啦，三四十年代咁都可能即系五十年代都仲有嘅。 系 咁，因为有好多人嗰阵时即系水平唔够啊嘛，佢唔识字噶嘛，咁咧佢就要二叔哥啊，二叔啊。哎呀，佢南洋有封信嚟，你帮我读啊！读完之后就回信俾佢啊嘛。咁咧，佢嗰个展览咧，佢本来个目的系咩咧？佢就话揾翻一个真系嗰啲叫做老学教喺度，即系咧，即系饱读诗书嘅，仲系拿一支毛笔。然后佢就话有冇人想试下现代代写家书？咁咧，你讲啦，我就帮你将佢写出嚟。咁佢嘅玩法咧就系第一，你会得到一张亲手写嘅家书啦。第二，你就可以体会到咧，佢点样帮你。润色你嗰啲语句啊，即系譬如点讲咧？ 我明啊，因为咧，即系嗰个人唔识读得算 多啊嘛。 佢即系讲咩啫？嗱，同我仔话俾佢听，我而家好安全啦。跟住佢就帮佢 润色得靓啲， 系啦。 譬如佢话咧，有啲阿太嗰啲咧，哭啼啼嗰啲话：你死佬啊！你三个月出咗选啊，一路都唔翻嚟啊！ 系咯，几多男人啊排住队啊，喺度安慰我啊，仲话唔好行。 我都唔知应唔应承佢哋好啊，而家真系。咁佢呢一抽嘢咧，嗰个人就会代写成哦。得啦，我明啦。老公妻子甚挂念。 系啦， 佢就将个抽嘢就变咗呢几个字。 即系将佢文言文啊，又或者佢文字化佢啊。 系啊， 好叻嘅，其实呢个人 好难噶。即系佢仲要话哦，你嘅意思即系咁啫，系嘛？阿太又唔使咁激动嘅，你咁样吓死个老公啊咁样。 系啦系啦。 所以呢个代写家书 都系一个文化嚟， 好得意噶， 艺术嚟 噶。系啊，我觉得其实我哋而家系咩？我哋系代读家书啊。 系啊系啊。 我哋而家大气电波同你代读。 咁唔系，我哋而家佢哋啲文字都好好噶啦，好窝心啊。 你头先质疑人啫嘛。 我冇质疑。 意，即系我话打字打落去懒嘅。 继续继续， 咁我帮佢读咧就变窝心啦。好啦 ，Terry 咧就话啦，两位主持人好啊，今年咧系我老婆第一年咧作为人类嘅妈妈嘅妈妈节，辛苦晒佢啊！佢系怀孕中咧仲要照顾啊屋企三只狗仔啊，祝佢咧母亲节快乐啦！仲有咧就系咧同自己嘅妈妈都要讲声妈妈节快乐，仲有咧仲有就系祝无手嘅妈妈给义工同埋狗妈妈都要咧妈妈节快乐。 啊，你又讲开呢个无手咧，我冇理解错，应该有啲守护无小孩嗰个咧。 系啊系啊。 早两日咧，因为我哋喺观塘嗰度排戏啊嘛，咁啊嗰度有个饭堂。平时咧，如果你唔系去嗰度咧，都唔系咁多会接触嘅。咁咧，我有一次入到去食饭嗰阵时咧，我见到个牌好得意，佢写住咧支持领养，绝不弃养。咁、我就 好啦、啊，呢语句 系啦，咪得哇哦，一间饭堂。佢又唔系做宠物铺嘅，佢点解会写呢个字出嚟嘅咧？ 会唔会佢好多嗰啲狗咧，即系啲人遗弃就摆喺佢度等佢养？ 咁我谂啦，咁啊，第一日我又唔系八卦到咁咧，食完个饭走啊嘛。咁点知咧？前两日咁我同埋我 partner 再食饭嘅时候咧、啊，见到有只糖狗，有只颈圈嘅，佢养嘅喺度行嚟行去啦。咁、我 partner 咧就即刻撩佢、然后咧就问开佢咧，先知咧 个背景系点？ 系啦，嗰、个就真系佢领养翻嚟嘅一只两岁嘅狗。咁、然后佢好有心机、咁跟住。我哋同佢讲嗰啲狗嗰啲咧，佢仲话你系咪仲有狗想要人领养噶？你可以俾啲资料我，唔系你俾啲资料我，我帮你揾下，睇下我哋系咪仲可以咁样咧？咁佢就提到头先嗰啲组织咧，佢都系啊，佢同呢啲组织都有联络噶咁样。 哦，咦，咁真 系 好有心、啊。好搞笑啊！嗱，即系话佢本身系个餐厅，但系咧佢另外咧都好为啲狗仔着想， 系 就周围可能问下嗰啲食客啊等等嘢啦。 同埋知唔知嗰只狗啊变咗佢生招牌啊？ 系咩？点解嘅？ 因为咧，佢话原来好多食客咧慕名而来， 因为 观塘好多食店噶嘛，跟住佢话好多人咧走埋嚟咧，就系想同嗰只狗狗影相噶咋。 哦，好搞笑。咦，做明星狗啊，好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城市都有好多有爱心嘅，真 系。系啊 ，OK， 好啊 ，Josephine 咧就话啦，我要送俾天上嘅妈妈，咁同妈妈讲声 ，I love you，you always on my mind， 佢系真的爱你，佢想点唱呢只歌。 系啦、啊，呢度有个郭亮明啊，佢都话咧。我要点上俾天上嘅妈妈同埋阿婆听，仲记得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因为爸爸咧身体有啲问题啊，阿妈咧系要独立咧做两份工啊，同埋供楼添啊，哇，即系其实系三工嚟噶，打两份工再加埋供楼，三份工咁啊，非常辛苦。佢话咧好彩当时咧阿婆婆啊睇住我哋四条化骨龙，咁而家咧妈妈同埋婆婆咧喺天上面啦，我哋四个咧真系过得好好噶，所以咧你千祈就唔需要担心，我们现在咧活得很快乐噶。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点唱，我哋面书留言，都尽量系啦，都尽量帮你读埋佢啊。 望着你讲，也许更易，浓于水的三个字，从我降世一开始。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谢谢你的关顾，如同无上的爱护。年月漫漫多艰苦，你也永远有先担心我起舞。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心保护。 Yes, I love you. I always do. The speaker. 今集的嘉宾是环境局副局长陆公卫。 即最重要你是讲得清楚。 嗯， 简单是不重要的，讲下特朗普。他每一句说话都很短很简单。有可能你说 I disagree,、不重要。 你明白了。 你明白了，你听到、啊、你听到、啊嗯。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感受英文演讲魅力。 想自由，偷偷神韵，眉头挑神韵。 我哋系高质素节目嚟噶， 没法解释，怎可睇头条新闻？我要说 的，全部勾晒，等我嚟。 一条大波 浪，大地母亲万岁！ 唔好讲咁多嘢啦，今晚六点钟无线电视翡翠台，仲有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添啊！ 睇头条新闻，睇完就庆祝母亲节。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继续母亲节点唱 啊 ！OK，Irene 咧就话啦，早晨啊，豪仔、甜甜，母亲节快乐，仔女听有听话，豪仔咧听日 good show 啊，已经买咗飞捧你场啊，加油啊！ 多谢 ，好期待。咁啊，另外咧祝妈妈咧身体健康，长命千岁啦！你哋嘅节目咧就无坚不摧，长做长有，收听冠军，多谢 Irene。 唔系啱啊，真系无坚不摧啊， 系啊， 咩都要吹啊，真系。好啦，阿 Shelly 咧就话啦，三位主持好，每年咧母亲节咧有好大感触啊，因为咧妈妈离开咗好耐啦。虽然自己咧以为人母，仲咧有两个女啦，不过咧当见到咧其他人咧同母亲一齐庆祝嘅表情咧，而佢以为人母亲咧面上面嗰啲欢欣嘅笑容咧，都会谂起自己妈妈噶。我觉得呢个好正常嘅人之常情嚟噶嘛，因为其实咧真系一世妈妈嚟噶。咁啊，祝各位咧母亲节快乐，好想点华仔嘅爱你一万年啊，妈咪好挂住，好挂住你啊。 纪念啊，系啦 ，Fanny 咧就话啦，早晨啊三位咁样，佢话咧母亲节快乐，每日都笑口常开，身体健康。佢咧，我自己妈妈咧，虽然已经上咗天家五年啦，每逢咧呢啲节日咧都好挂念佢，但系佢亦都知道咧，佢同爸爸喺天家都好快乐，所以咧都好放心啊。佢话想点唱《真的爱你》俾妈妈同埋全世界母亲，祝我哋咧生活愉快，全家安康。 系呢度有个咧，OIOI 系咪？ 爱 好啦，三位主持，我系梁太，今日咧系我女女啊，佢叫阿咏琪啊，佢嘅生日，希望咧佢就生日快乐啦，事事如意啦，再祝天下父母亲系终于挂埋个阿爸啦，父母亲身体健康， 系啊， 父亲节就争好远嘅，系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唔该晒三位主持， 冇客气 ，Amy 咧就话啦，早晨啊，想点唱俾咧我哋咁多个嘅妈妈听啦，做紧妈妈嘅你啦，母亲节快乐，更加多谢咧佢嘅。佢话更加多谢我嘅苹果妈咪，佢话供我哋读三兄弟姊妹读书啦，到而家咧仲要翻工，冇得退休啊！妈咪都系风骚 fans 嚟噶，希望咧佢一路听一路做嘢，一日都咁开心。妈咪爱你。 系啊，不过头先讲开咧，你话咩父亲节即系都会陆续有嚟咧， 系啊都有嘛。 你知唔知其实喺市场上面咧嗰、那个反应争好远嘅？即系我举个实际例子俾你听咧，因为今次咧我哋买飞嗰个 show 嘅时候咧，忘记咗母亲节嗰日子啊。 系啊。 咁咧喺大家讨论嘅时候咧，你知唔知咧即系？营销团队讲咗句说话好搞笑，佢话系咯，你话父亲节一定冇影响噶。 哎呀，唔好咁样。 跟住我谂，我哋啲父亲其实都几搞笑。喂，讲真啊，即系佢话 咁亦都好现实嘅。 其实母亲节真系比较会头痕啲，但系佢话如果父亲节就冇事啦，系啦。跟住大家全部都系男人嚟嘅，于是乎大家又好认同嘅。 系啊， 第一时间个个都岌头话系啊系啊系啊，父亲节都冇问题嘅。哎呀，真系赌自己迷啊，真系父亲节冇事。 爸爸都好嘅，不过爸爸比较冷， 唔系比较冷静啲， 系啦 ，cool 啲，包容啲啦。 OK， 咁好咯，即系我哋真系咧，即系以母为尊啦，而家系啦。好啦，呢度咧有个阿 Mac Mac 咧，阿 Yuki Mac 啊，佢话三位你好啊，我要点唱俾我妈妈，佢个名叫珍珍啊， 珍珍 系啦，之前咧好辛苦佢啊，帮手咧就抽带女女，女女咧而家俾佢带到点样咧？唔系带坏啊，带得好正啊，带到肥肥白白。阿女女咧仲会成日讲话，我挂住婆婆，我挂住婆婆啊，咁咧阿妈。我爱你啊，做嘢呢唔好咁辛苦，量力而为，亦都祝呢一个 Orange Wood 啊，哇好得意啊 ,Orange Wood 呢嘅同事呢全部佢哋嘅妈妈都母亲节快乐㗎。 嗯好啦 ,ok, Scott 呢就话啦，早晨啦，咁你想点唱呢啊何韵诗嘅绝对俾佢妈妈听，祝佢母亲节加农历生日快乐。另外呢亦都想点唱何韵诗嘅炎光四射俾豪仔听喎，祝佢听日 good show, 咁样。 炎光四射我听我绝对就要揾一揾先 啦。啊，系点去问我听啦？仲有 Pick One 咧就话啦，五月十号咧系佢家姐嘅生日，十一号咧就系靓太生日，仲有咧想点唱俾各位咧生日祝佢哋生日快乐啦，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又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系啊，黎文峰咧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好啊，我要点唱俾自己听，听日咧系我服务咗十二年仲有多嘅公司 last day。十二年嚟你哋都陪住我风雨同路，转换新环境啦，佢最担心嘅只係一件事啫。 嗯，係 一件咩事， 係冇得听风骚快活。 係估啱咗㗎。 真係 係真係估唔到啊，以为我哋自己搞烂嘅。 原来自己好自大。 係啦，以为我哋自大。即係争啲嗰啲成功转换新环境嗰啲挂埋区员个 banner。 係啦。 但原来真係㗎，阿文峰就话啦，转换新环境嗰阵唔知仲能唔能够听到贵节目呢。 哎呀， 咁我哋唯有同佢讲句有网上重温啦。 都系啫，都你想佢想同步呼吸噶嘛？我感觉到，嗱，即系咁样，佢系男仔啊？ 佢系应该系啦，文峰啊。 阿文峰啊，哎呀，咁冇办法啦，因为 咩女仔，我又唔明啦，女仔系点啦？ 唔使咁快激动住，因为好多时咧，我都听到听众话塞嗰啲 earpiece 咧，长头发可以嬲住，唔会割眼啊嘛。你男仔又冇办法啦，你个甩塞住耳仔，人哋实听到啊嘛。喂，你做咩同事？ 使唔使咁样为听风 show 咧，男人要留长头发？ 大帽大帽， 使唔使大帽啊？真系 系啦。 OK， 咪多谢佢咁支持我哋啦吓。 系啊系啊。OK，Angel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佢亲爱嘅妹妹 Alice 听啊。佢话记住。人生咧不如意事咧十常八九嘅，佢话咧而家咧正系你嘅人生考验，佢话你咧比边个都强，可以接受呢啲咁多嘅挑战，记住人生满希望啊，家姐撑你噶，啊希望 Alice 咧都好好记住家姐真系有人撑你嘅， 系 点都虽然咧难关可能好难过，但系过完之后咧你就觉得。嘿、hey, 算得系咩呢咁㗎咋。 都系嘅。 係呀、啊、真系㗎。 关关难过下。 係啦。 好啦呢度 Betty 佢就话呢有啲伤感嘅呢、這个。佢话呢今日呢佢奶奶应该系奶奶呀喺医院度。咁呢就佢个心有事呀留咗院呢已经一个半月㗎啦。咁呼吸唔系几好。咁呢其实医生呢叫大家都要有啲心理准备。因为呢佢要留医就唔可以呢出去食母亲节饭。而家呢就剩返奶奶一个。其实呢其他三位老人家都唔喺度㗎啦。咁佢话呢我哋作为亲人呢都系希望佢可以舒服一啲、希望佢加油啦。希望佢可以好返啲呢可以同佢食一餐饭嘅。咁我哋都希望佢嗰位即係奶奶要加油啦。同埋我諗呢最紧要就係唔好諗咁多啦。即係珍惜呢一分一秒。 真係呀。 係呀。 唔好话冇时间去探佢之前处理就唔见得几多面得几多面啦。 係呀咪好多时候都系珍惜啦。 係 呀你好享受仲可以相处嘅时光啦。Betty, 係呀。好噶。Hason 呢就话啦，哎呀，你哋好啊，甜甜，祝你母亲节快乐，多谢。佢又想点唱俾佢妈妈啦，群姐听，因为咧我细个真系激得佢好犀利嘅，我想同妈妈讲，我生性噶啦，同埋咧想点唱俾嫲嫲听，因为嫲嫲咧有啲唔舒服，入咗医院啦，希望嫲嫲快啲好翻。仲有啱啱生完 B B 嘅家姐 Yanny 听，祝佢哋咧大家都母亲节快乐。哇，几位妈妈 吓，系好多嘅，1738啦，咁啊十二点半新闻之后咧，我哋翻嚟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无论你系已经做咗好耐妈妈，你系嗰啲新手妈妈。 或者纪念妈妈， 纪念妈妈，总之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九龙湾奸劫案48岁疑犯在深澳平警署机楼室内怀疑吊颈自杀身亡事件。消息透露不排除有人疏忽的可能。调查重点是死者在录口供等过程中是否没有再被仔细搜身。而死者用作吊颈的电脑线根据推断很大机会来自警署。 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陶谨申认为，警方在事件中可能犯了双重失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旭启就表示，应该交由独立机构调查今次事件。商务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在本台节目表示，7月1日会同太太去长旅行探望家人。被问到是否代表不会留任，苏锦良回应说，暂时的计划是休息一下，不至于之后的去向。他说服务社会的心不变。苏锦良出席节目之后并没有评论副局长梁经国可能接任的讲法。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港期间入住湾仔一间酒店，酒店外有十几名警员戒备，亦有持长枪的警员巡逻。警方在酒店附近架起大型水马铁马。杜特尔特今次到香港并非官职访问，期间不会同特区政府官员会面。台湾四岁女童小灯泡去年三月在街头无辜被斩杀二十几刀，身首异处死亡。被告黄景玉朝早在士林地方法院依成年人故意杀害儿童等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黄景玉当庭听到判决的时候目无表情，他可以对判刑提出上诉。案发的时候33岁的黄景玉早前在庭上向小灯泡的妈妈下跪道歉，请求原谅。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一、二初时有大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44点，升19点，成交金额39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51点，跌2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58蚊，升3.4；盈富基金25.25元，跌5仙；中国平安46.05元，升4毫；瑞星科技98蚊，跌4；永达汽车6.6元，跌5.4。汇丰控股68.15元，升2毫；中人寿24.5元，升0.5。恒生 H 股103.4元，升3毫；中心国际8.43元，跌6.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2，日元113.75，瑞士法郎1.008，澳元0.738，加元1.37，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903，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19,849点，跌112点。港金现价报11,402蚊，升44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6.4美元，卖出1,22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2。 有没有搞错？星期五 Special 兵哥哥爱踢波， 无论你是前锋定后卫，每个星期带你一次左穿右插，长传急攻，小组深入，高挑大棍，地面进攻。总之我够胆讲，上中下路毫无破绽顶啊！星期五有冇搞错？品哥哥爱踢波，开波啦喂！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至2，斌仔、魔力、司静有冇搞错？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当你在 有啲人会一直住喺记忆入面， 即使忘记咗佢嘅声音， 忘记咗佢嘅笑容， 甚至忘记咗佢嘅面孔， 但系每当谂起佢嘅时候，自己内心嘅激动永远都唔会改变。 思念是一种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深宵十二至二， 诗芬、 严琼、 林哥有情人。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1-7-2-3-8 转头听你电话吓。 嗯 ，OK， 好啦，我哋继续点唱。好啦，呢度咧有阿 Joyce 就话啦，今日咧听到咧嗰、那个，即系我今朝一早翻嚟讲个快餐店个小朋友新闻，即系嗰个故事啦。佢话大有感触，佢话自己咧都系咧得唔到妈妈嘅爱，佢话自己努力嘅先走到今日啦。佢话咧祝福咗所有咧母亲健康有力，全心去爱护孩子。母亲节咧系另一种提醒嚟噶。 啊咁，冇错，系啦，咁啊，爱护咧都有好多方法嘅 ，Joyce 你都好叻噶， 系啊，咁样，好啦，呢度咧有一个就系阿慧敏啊，佢话咧，我想点唱俾天下所有母亲听，希望咧佢哋今年咧有一个咧快快乐乐嘅母亲节，尤其系我，因为近呢八年啊，佢都冇正式咧喺母亲节度放假，系啊，咁即系我谂佢都即系辛苦咗， 礼拜日要翻工，系啦， 系啦，今年终于可以放翻一次啦，佢咧要好好珍惜呢一次嘅假期，佢话好多谢公司咧今次就编咗我呢一个咁好嘅假期啊！唔该晒我哋慧敏啊。 OK， 好啦，呢度咧，阿 Tanny 咧就话啦，早晨三位啊，下个星期一就系佢嘅生日，顺便咧祝个细叔咧下个星期三生日，同埋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佢话今年咧好开心啊，细女咧留喺香港陪我过生日啦。 系 啊，佢咧祝佢心想事成，同埋祝佢哋一家人咧平平安安，每日都咁开心。孙仔啊，快高长大，听听话话。 系啦，呢度有个 Grace 咧，佢就话啦。唉，今年呢有啲伤感嘅，因为呢我失去咗我母亲，所以我要过一个呢妈妈唔喺度嘅母亲节。妈妈我永远都挂住你㗎，多谢你。喺度呢亦都祝我奶奶啦，同埋天下所有嘅母亲呢，包括我自己都系一个妈妈嚟㗎，希望大家都呢母亲节快乐、啊、身体健康。 有时呢即係去到啲日子好开心嘅，咁但又会纪念吓。阿 Tracy 呢就话啦，想点唱俾佢妈妈听，佢话虽然呢佢离开咗我哋已经14年啦，佢但仍然都好挂住妈妈，佢话妈妈 I love you。佢话咧唔使担心我哋嘅，佢哋11个兄弟姐妹都好好啊，而家仲有你啲孙啊，同个个都好好啊咁。佢系啊，5月6号咧系你嘅孙女生佢话5月6号咧，你嘅孙女又生咗个仔啊！咁啊， 正 系啊，你孙女要生个仔啦，咁即系如果 在天之灵都安慰嘅， 睇到嘅咁样。佢话一家大细都好好啊，咁 系啊。Priscilla 咧就话啦，我要点唱俾天下间所有嘅母亲听，特别系我妈妈，哇，佢个名好型啊， 系啊， 姓霍廖剑秋啊。哇！一剑震神州，霍廖剑秋，佢系一位好妈妈，系一个好婆婆，系一个好嫲嫲，即系佢真系开始散业啦，已经。咁咧，佢除咗对子孙之外咧，对所有嘅爱都系无私噶。秋姐、秋妹、秋妈。多谢你，我爱你啊！ 好啦 ，Kathy 咧就话啦，大家好，想点唱首生日歌咧，俾今日生日嘅佢咁样吓，佢嘅 Koy Baby 咁样， 同埋 21号生日嘅Stephanie， 同埋祝佢哋两个咧都生日快乐。 系啊， 咁另外咧 Gar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我系 Gary So 啊，咁咧佢又想点唱俾佢太太 Jenny 听，同埋佢妈妈收听啊，佢咧祝妈妈咧母亲节快乐啦，咁祝佢哋都母亲节快乐，同埋咧成。心祝愿咧，已经入咗院3个月嘅妈妈听啊，因为希望咧祝佢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咁另外祝我哋所有女士们啦，仲有我啦，都母亲节快乐。多谢你啊，怡玲爸爸，系啦。 我谂下你女人都好多节过噶。就有三八妇女节 啦， 系咯，有好多过节 啦，有多节， 有三八啦，情人节又唔知点解好似属于女人噶啦。 任何节日都关女人事嘅，系咪？ 端午节啦， 端午节咪一齐去包粽啦，边个包噶？你啲男人包嘅咩？ 唔系有屈原你有得包粽， 咁唔系 屈原男人嚟噶， 唔系个女人去买粽，你点会有粽食？ 啊，边个茶龙舟噶？男女都有嘅， 系咯，有凤艇噶。 谂下嗱，突然间好多啫嘛。好，嗱1-7-3-8，听听听众电话先。Hello，Connie。 Hello，Connie。 系 你啦，系咪 Connie 啊？ 我系 Bonnie 啊。 哦 ，Bonnie 系都系你啊。 Bonnie 系啊 ，Bonnie 有咩想点唱？ 系啊，想点唱俾妈咪听。 系啊，妈妈。 你好似系咪好细个噶咋？ 我唔系。 又系嗰啲骗子嚟嘅，又呃我哋嘅。 系你自己撞聋啫。 你听多次。 我一啲都唔觉佢。 哦，你想话佢老？ 我一啲都唔觉佢好大年纪，哦、又唔系年纪得好紧要。 慢慢嚟，慢慢嚟。 我把声系细个嘅啫。 系咯，哇，真系好细个。 我把声都好细个嘅啫。 系啊，点啫？ 本沙田把声都好细个啫嘛。 咪就系咯，阿 Bonnie 其实好大噶。阿 Bonnie 有咩想点唱啊？俾妈妈听。 我想啲唱俾妈咪听啦，同即系我都知佢凑大我哋好辛苦啊。我想 点 唱翻俾你 听 咯， 系啊，咁你系咪匿埋咗倾电话？我 feel 到你 唔系啊，佢开始讲咁样咧，即系讲呢啲咁感动笑话，自己都感动埋，系咪啊？ 系咪啊？ 系我出咗喺走廊讲电话， 你匿埋咗 啊？系啦，冇办法 啦。系咯，点啫？妈妈，你试下赞你妈妈一两个，一叻叻出嚟听下得唔得？有咩咁好啊？佢 妈咪叫兰姐啊， 兰姐 好中意你哋，经常咧打电话嚟点唱俾我哋听，所以今日我想点唱翻俾你听。 系啊， 真好啊！ 哇，兰姐， 多谢你支持我哋啊！系啊， 唔系我叫你赞一样妈妈嘅嘢啊，赞唔赞到？系 啊， 赞一样啊！ 妈咪好叻啦，好煮嘢好叻，好好啦，同埋好锡我哋咯。 系啊， 煮嘢好好，但我哋唔可以净系赞嗰啲家庭佣工嗰种嘅技能嘅。 喂啊， 你要赞多啲。喂，咁系啊嘛，你赞嗰啲同赞 Maria 一样，你赞多啲。 都爱我哋啦， 系 咯，睇。我哋好体贴啦。 你有几兄弟姐妹啊？ 我有三个。 三个 ，OK， 即系妈妈都系一手大大你哋系咪？ 系啊，而家有时凑孙咯。 凑埋孙添啊，系咯。 你个孙啊？ 唔系 家 姐 个。 我家姐个孙。 你谂下，即系凑你哋都未紧要，仲要凑埋你哋啲仔女啊！你话阿妈阿妈真系犀 利啊！你恨都恨唔到啊！而家。 我好想凑啊！ 佢好闷噶。 佢好闷噶，因为我系冇嘢做会闷噶，你要陪佢多啲咯。 我日日翻去陪佢噶， 真系好啦，真系 乖。佢冇咩嗜好噶，会唔会好似阿田咁中意开台打雀、打麻雀嗰啲噶？ 冇噶，佢嗜好系执嘢咯，所以 间 屋成日都 变 噶。 哦，系啊，执嘢呢啲好喎、啊。其实我可以打条后备匙俾阿伯母噶，真系唔拘啊。 我 中 意你衰仔 乖 仔噶。 系啊，好啊，我上嚟帮我执下都唔错啊，真系。你妈妈呢啲嗱，你一但你有冇发觉佢都系赞紧佢嗰方面嘅技能啊？执屋啦， 照顾 小朋友。喂，究竟吓？多谢妈妈，多谢姐姐噶吓，变咗咁样嘅，有冇啲精神嘅慰藉俾过你噶？ 咁妈妈都系即系做下啲家庭细务啊嘛，系咪先？ 系 咯， 系 咯， 系人哋赞佢呢啲噶。 系啊， 哦，即系赞佢中意执屋呢啲，佢好 执得好靓啊，诶，执得好好啊，妈，佢好有满足感噶。 哦，明白。 又再执过咁样噶啦。 所以你哋永远破坏，等阿妈妈有嘢做。 你又有得住新屋咯， 系啊， 咁几好啊， 好有新鲜感嘅。即系翻到去，阿爸爸都投诉，诶，点解又搵唔到啲嘢嘅？咁 哦，你爸爸 搵到啦，跟住就好开心啦。 咁你爸爸靓唔靓肥噶？ 爸爸好高大威猛噶， 唔系我唔话佢矮，我话佢靓肥啫。 好靓仔噶，好靓仔。 唔系我冇话佢丑样啊，我问佢靓唔靓肥啊？ 咩啊？我靓唔靓肥我？唔靓肥噶佢唔 靓。佢听唔到呢啲负面嘅说话，佢全家都正面。 我好爱你爸爸喎，真系。OK OK， 咁好咯。啊，我爸爸又整齐，阿妈又中意执嘢。 系啦系啦。 系啦，个女把声呃到人。 啊，爸爸又高大威猛，系咪？正 啊， 好啊。 咁你讲句爱的说话俾妈妈听啦。 兰姐，妈咪，我好爱你噶，你身体健康啊，我哋要好好孝顺你噶， 好啊。耶！我听到啲回音啊， 系啊 ，I love you you you you， 喺个走廊 喺走廊嗰度，真系系啦，好啦，多谢你。 我感受到兰姐听到都好开心啊，真系。 OK， 多谢你， 拜拜。好啦，呢度咧，阿 Yin 咧吓，就会继续想点唱啦，就话想点唱俾妈妈听，祝佢咧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同埋咧祝愿所有世界嘅母亲都母亲节快乐。 OK， 好，听下一个听众电话啦，87238，你系 Marisa，Hello，Marisa 你好， 你好啊，早晨， 早晨， 系啊， 有咩想点唱啊 ，Marisa？ 我想点俾个妈咪，佢已经86岁啦，咁咧身体都 OK 嘅，但系佢仲要照顾我爸爸咧，就爸爸就行动唔系咁方便，咁我喺度好感激我妈咪咧，即系咁耐以嚟都即系无私咁样对屋企啊，同我即系我哋啊，同我妹妹咁样咯， 系。 咁另外咧就我个女女咧。Michelle 咧，听日结婚啊！ 哇，咁大啦，已经 系啊， 系、 啊、 咯， 我又听唔到你又可以佢结婚咁犀利啊！你真系而家啲妈妈啲声声线真系好好听啊！ 系啊，咁Michelle 同 Derek， 我祝佢哋咧就新春愉快啦，两个就迈向人生嘅另外一个新嘅阶段啦，咁彼此包容 啦、接纳啦，同埋因为两个唔同嘅婚姻都会联系在一起嘅，咁喺度希望你哋个个两个都相当愉快啦，咁同埋我爸爸妈妈都身体健康。 点解你把声越嚟越细嘅？你系咪潜咗落水底啊？ 系咯，你 是是有啲想喊啊？ 系咯，你咪感动？ 你系咪唔舍得阿女啊？听日 我知道佢唔舍得个女啊。 系啊，我头先已经推到咧，我哋个音量你爆咗标噶啦。但你嗰个心沉啊，越嚟越系咪好唔舍得啊？ 系啊，系好唔舍得，但系都祝福佢哋啊。 唔惊啦，你日日屈佢翻嚟食饭啦，会噶，阿妈靓汤啊嘛。 佢哋好忙咯，咁我都希望佢哋结咗婚之后咧都抽啲时间翻嚟同我食下饭啦。 系 咁样啦，你唔好要佢翻嚟啦，你自己去屋企。你叫阿妹，你又叫 打多条锁匙， 俾个锁匙系啦。讲真嘅，咁咧嗱，即系你可以做呢个神秘妈妈，但系帮佢整定晒。 surprise 啊， 即系咁啦。 点解两公婆着住条底裤出嚟咁样？妈妈喺度。 喺当然喺佢哋出咗去翻工嘅时候，咁你摆整定餐餸，跟住你走咗翻去咧，佢有餐饭食嘅。其实哇，嗰个窝心啊，都唔知几好、啊。 喂，但系你听日就要做呢一个奶奶。外母咧、啊，你要讲嘢噶咯，系咪啊？咁你准备，你准备好未啫？ 我净系心里边就祝福佢哋啦，因为我唔系咁叻讲嘢。 但头先你嗰啲好真情流露啦， 系啊！ 你睇我哋见唔到你个样子，你听声线咧，传晒啲感觉出嚟啦。 即系拿定多几张纸巾上台啊！讲认真 啦， 唔系感动感动，你明明喜极而泣啊！ 系啊，咁佢哋拍咗拖几耐噶？ 我谂系两年到咯， 两年到都考验过啦嘛，女婿过到你法眼啦系嘛？ 系我佢哋两个都好乖，好好嘅， 咪好咯， 咁咪好咯， 最难得呢啲啊！ 有时 Eric 咧，佢好照顾老人家 咯， 吓吓， 哦咁咪啱咯。 喂，呢个孝心真系最攞分嘅， 系 咪？ 好难得啊，系啊，所以我都即 系好开心， 好大嘅安慰，好开心咯。 喂， 梗系因为我都希望自己个女俾人锡噶嘛，俾个老公锡佢噶嘛，啱唔啱啊？ 就啊，当然就你个女啦， 系啦， 冇错， 阿就生啊， 系啦。喂，我哋祝你听日咧大日子，开开心心，好唔好？ 咁咧，將 Michelle 同埋 Derek 咧，都系咧，新婚愉快，好冇？ 系啊，就算你喊都唔紧要噶，听日嗰啲都系喜悦嘅眼泪。你应该听日俾佢哋睇到，呢个系你最好嘅呢个嫁妆嚟噶啦，好冇？ 好嘛？ 多谢， 好啦 ，OK， 拜拜。 好开心啊！咁做到啲即系嗰啲朋友， 你预习紧你阿荣好担心啊！佢阿妈你唔使咁快预习系嘛？有排未咁快，听只歌翻嚟继续听你电话。 举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 只歌同母爱一样系千载不变噶。 系啊，好多听众都想点呢只歌啊。咁啊，老姨就话啦，第一个冇母亲节嘅快母亲节咧就系并唔好感觉啊，好难受。 系 佢咧祝愿咧天下嘅母亲咧都好好享受呢一个开心嘅节日，祝家姐同阿妹咧细路都身体健康。 系啊，呢度咧有个阿欣啊，想点唱咧俾佢最爱嘅妈咪啊咪咪听，祝佢咧永远幸福快乐、身体健康，永远都爱锡你，亦都要送俾咧喺天上面嘅外婆听，我哋都系好挂住你噶。 嗯，冤虾咧就话啦，甜甜母亲节快乐啊！佢话每年母亲节咧都好大力感触，因为咧妈妈已经离开咗三年啦，三年嚟都好挂住妈妈。佢话喺天国嘅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祝天下嘅母亲都母亲节快乐。 我呢度有个咧阿 Sam 啊，佢就话咧我咧今日想点唱俾咧手术成功嘅爸爸，佢叫石亮啊，同埋咧屯门医院咧帮爸爸做手术嘅一班嘅医护团队啊， okay. 因为咧爸爸就话啦，医生护士佢哋好专业，而家咧只系等待复原啫。 好啊， 咁屋企人咧知道咧成个复原过程都会好漫长嘅，但系妈咪咧健哥啦同埋谦仔咧都会支持你，加油啊！ Okay. 要快啲出院啊！咁呢度咧都顺便咧点唱俾佢朋友听咧，咁阿嘉恒啊，因为咧佢爸爸都琴日入咗医院做手术咧，咁啊应该都完成咗噶啦，都希望咧佢唞快啲。尽快好啲，咁希望家人仔咧多啲孝顺下佢啦。 好啦，祝两位爸爸都早日康复啊！吓，阿婉虾咧就话咧，阿 Florence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佢啊妈咪听啦，就佢叫沈秀珍，叫祝佢咧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阿丽河咧就话啦，想点唱真的爱你啊，俾喺天家嘅妈妈听，祝佢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Irene 咧就话啦，早晨啊，咁多位，佢咧都系想点唱俾喺天家嘅妈妈、爸爸，佢永远都纪念你哋嘅，都挂。住佢哋想点唱埋俾大家姐啊 Nelly 啦，同埋三家姐啊 Winnie 啦，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 一八七二三八八，听下听众电话啦。Hello， 你系 Ruby。 你好啊，系 Ruby。 系你啊 ，Ruby。哇，使唔使咁兴奋啊你？ 系啊，好开心啊，真系好鬼花田，你哋好啊。 你好啊 ，Ruby。 好啊，你好 Ruby。 哇，我听到喺条街度跑嚟跑去咁样啊，直情系 跳跳扎噶你啊，直情。 系啊，点啊？ 唔识做啊？ 电话上嚟点歌俾我奶奶听 歌。哦，好啊，哇！你呢个新抱把声真系兴奋到咧。 你奶奶系咪得四十岁啊？ 系啦。你系咪跳住 aerobic 咁样咧嚟拖地咁样噶？你好兴奋喎而家。 你点解会觉得佢拖地咧？ 紧张就冇事啊。 哦，冇嘢冇嘢，你太紧张啦。 你冷静，你冷静。 诶，手心冒汗啦，全汗出啦，而家你讲。 阿奶奶叫咩名啊？ 叫阿玫瑰啊，玫瑰姐。 玫瑰姐，哇！你系 Ruby 啊？点俾玫瑰姐听？点啊？祝佢啲咩啊？ 我祝佢咧母亲节快乐，同埋多谢佢一路咧都好接纳我啦，同埋过去呢两年咧都好照顾我同阿邦，即系佢个仔啊。 系 咁咧，总之阿妈，我同阿邦咧都好爱你噶。我记得咧，你祝福我哋咧结婚嗰阵时要相亲相爱，同埋互相照顾。我记住噶，我哋一定会好好互相相爱噶，你放心啦。 哇！你喺屋企咧系咪每日咧都阳光普照噶？你 系咪每日都好 啦啦队咁样噶？你哋系 你系咪要放下电？ 系咯，你咪有两个啦啦球喺屋企咧，得闲无事啊，老公加油！今晚有饭食咁样噶你吓，好兴奋喎！但系你老公应该都系睇中你呢点，哇！嗰、那个 快佢啊， 真系即系阳光大使咁样噶。 佢呢啲咪好多正能量，充满阳光咧，真系好正嘅啲。 系你有冇小朋友嗰啲噶？ 未有啊，计划紧。 我因为我谂紧你点同你小朋友倾偈咧， 嘈死佢都同我一样。 系咯，斗嘈喎。 系，好开心我见你，系咪同奶奶住啊？ 咩啊？唔好意思，听唔到。 系咪同奶奶住？ 哦，冇啊，我哋分开咗住噶。 分开住 嘅， 系 隔 篱， 系啊。 但系佢都好，即系即系 好友善噶，两个 系啊，好开心。 俾个 tips， 佢成日煮 饭 俾我哋食啊。 系啊，喂，你俾个 tips， 你俾个 tips， 因为咧，全港好多嗰啲婆媳关 系 咧，都系有待改善噶。咁不如你讲啲相处嘅之道，等大家学习下，好唔好？ 好啊，我咧好分享啊，你哋知唔知道我奶奶咧？嗰个首先咧，佢接纳程度好高。佢首先咧冇嫌弃我唔识煮饭咧，我唔识照顾个仔咧。但系咧，佢都好接纳我，哎呀，我紧张啲接受我噶喎。咁啊，不过可能佢见到佢知道我都好爱佢个仔嘅，咁所以佢都冇嘢。总之系佢首先个奶奶要肯接受个新抱，跟住个新抱咧就会越做越好噶啦。咁样 咁你有冇做啲咩对阿奶奶好噶？ 我成日都。打电话俾佢问候佢咯，跟住就去探佢，要探嘅系啦，老人家要探嘅，爬下山啊咁样，跟住都冇咩买下啲嘢食，佢哋真系冇咩要求噶，总之我哋两个好好地咁就得噶啦。 真系啊！你真系做得到呢样嘢咧，就已经好够啦。我认真噶，即系喂，其实咧，你咧，即系唔好话唔好嫌弃自己，话哎，我唔识煮嘢食，又唔识照顾佢仔。其实即系爱锡老公，一路支持你老公咧，佢都已经好好欣慰。 胜过嗰餐饭噶， 得闲买啲少少嘅小礼物送俾阿奶奶啊。 信我，睡房紧要过厨房。 系啦。开枝散叶呢 个我冇讲其他嘢，你自己谂啦。 喂，母亲节，喂，讲真啊，送枝唔使送一大扎好多嘅， 又送乜嘢啊？ 送啲花俾阿奶奶。 哦，要啊要啊，实会做啦，我谂佢。 我等到我奶奶都开心啊。 系啊 ，OK， 喂，多谢晒你，你把声真系开心到我，你今日全日都好高兴， 系啊系啊， 多谢 Ruby， 拜拜拜拜。哇，我其实听唔到佢讲咩噶啦，已经。 佢老公系咪啊？ 系咪啊？ 喂， 系啊，拜拜， 拜拜。好啦，节目尾声啦， 好啊， 呢一直都系好多人想听嘅话仔，因为爱所有人，爱你，爱佢，爱他，全部都爱你一万年啊！ 地球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自信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 最后少少时间， 系啦，我都祝我妈妈咧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 系啊，咁我祝自己妈妈咧都身体健康啊，知道好操劳噶啦吓，希望你都放心个仔啦。咁我哋两个嘅外家都系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阿妈都希望你咧即系身体健康啊， 奶奶都身啊都系母亲节快乐啊， 全世界母亲节快乐，下个礼拜见，拜拜。